Hello，Hello，hello， 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半，欢迎大家来到南优老师的直播间，然后来收听我们的广播剧《爸爸和爸爸》的 FT 完结现场，对，完结 FT 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博良，然后让我们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主仪老师，首先是南优老师，呱唧呱唧。 Hello，Hello，hello， 我是南优。 好，然后是我们的芥末老师，他在我们这个剧里饰演方圆儿。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芥末。 对，啊，我刚才忘说了一句哈，我们的南优老师是我们《爸爸和爸爸》的龙爷龙铁军。 哎，龙爷就是我，我就是 王八蛋， 老王八蛋。 你们俩见面都这么打招呼的是吗？哎，我想首先在我们正式开始 FT 之前问一下哈。两位老师在接这个剧之前有彼此合作过吗？ 没有， 没有吧？如果说合作，可能也就是互相扮演某一对儿的父亲吧。 啊，就是可能遥遥的当过彼此其他两个人的父亲，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不论是作为主役还是作为父亲相识过。 对， 那我们这个，对，那我们这个剧也是非常神奇的。集结到两位，而且我听说大家对我们这个剧一开始的选角都是有一些惊喜和意外的。那我们等会儿好好问一下两位当时接这个剧的一些心理过程，好不好 可以 ，OK 啊。 OK，好的，那我们闲话不多说，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 FT 环节吧，开始我们的这个粉丝提问。 OK。 好。那第一个问题，首先问我的亲爱的 daddy 方圆老师， 哎呀，咋了，橙子？ 芥末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哈，我们这第一个问题是说，芥末老师第一次看到剧本台词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怎么评价方圆这个人物？ OK。我第一次看到台本的心情啊，怎么说呢？首先，我终于有机会不去录一个20出头的瘦了啊，我可以录一个30-40岁左右的，用我最舒服的声音去录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这么一个角色。 哎， 然后呢？哎，你说。 那我首先要问一下，你是之前是录过瘦的，是吗？只是没有录过这个年龄段的。 之前录过瘦，但是就是还是偏年轻吧。啊，那你在声音造型上还是稍微要去给它做一做的。 那你是怎么去评价方圆这个人物的？ 方圆就很复杂，方圆他很真实，他有我们正常人、普通人该有的一切的这种优点、缺点啊。他敏感，但是他又好强；他好强，但是又没有这个足够的能力啊。所以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心里想的跟他说的，有的时候往往不是一回事儿。 对，他挺傲娇的。 对，那可能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把它统归于这个我们叫傲娇，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综合体，所以这个也是，比较让我着迷的地方吧， 是，那你接到方圆这么一个比较立体的人物的时候，你是怎么给他去做一些人物的建构的？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有啊，你比如说啊，就是首先我们去构建这个角色。构建这个角色，那么首先从他的职业背景，对吧？艺术家，那么我们就想，艺术家通常会有哪些气质？啊，他是画画的，那么他对色彩是什么样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做艺术的人通常是会比较柔软的，他的感性会很强，啊，那所以那就我就让方圆的他的这种触感可能会打得更开一些，啊，然后我们再从剧本上去推导。他跟橙子之间的这种互动方式，啊，他跟橙子之间的这种互动方式，那 一个单亲家庭的父亲，那他肯定一方面他要承担了一部分母亲的责任，所以说我在方圆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会给他加入一定的母性在里面， 所以是我的男妈妈。 哎，是的。然后同时呢，还要从方程子怎么这叫什么怎么说呢？龙生龙，凤生凤，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方圆养出了这个方程子这样的人。那其实方程子他很多的性格是可以是从方圆的这里啊去承接下去的。那么我就用了一个就是反推，我从方程子的性格当中逆向去推导啊，这个会得出方圆的一些个性格特征，他日常的生活方式啊，等等，比如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你比如说橙子，可能大部分人一开始听到橙子可能会叫橙子，但是我觉得我从可能从方圆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叫橙子就很好听很美。所以你看我在叫女儿的时候一直都是橙子橙子，哎，都是这么走的。 对，橙子画房也是。 对， 哇塞，我没有想到，因为你其实刚才有稍微回答了大家后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方圆听起来还是比较内敛的一个人哈，他是怎么养出方程子这么一个大大咧咧这么一个天马行空的人的。我其实之前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能养出这样鬼马的女儿一定是因为他爹有这个性格的东西在，而且也纵容女儿去往这个方面去野蛮生长。 对，因为就是他跟橙子的这种相处的方式，其实一方面是性格原因，还有一方面是因为什么，因为橙子先天缺少母爱，而且在方圆看来这个东西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他对橙子天然的是有一种叫什么呢，歉疚在里面的。因为这种歉疚，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那我可能更多的会对橙子有宽容有包容，甚至是放纵。 对，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大家听到了橙子和这个方圆的一个互动，就说哇，我也好想有这样的爸爸，就他们的家庭氛围大家都是觉得特别好的。哎，那我要再问第二个问题了哈，这个问题呢就不光是问方圆还是问你的。芥末老师大家都觉得很少能在线上捕捉到大师球你，然后但是又非常喜欢你的剧，然后呢大家也说经常听你的剧，就不管是主义还是协议都很精彩，能解锁到很多不同的人物。那他就有一个粉丝想问哈，当你配完方圆这个角色，这个你期待已久的受益以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配音上的心得体会的？ OK， 那么我先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少出现在这个线上直播呀这样的这个活动当中。首先第一，那肯定是因为我们三次元工作确实比较忙，没有时间。你比如说像我录咱们爸爸和爸爸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这边白天收了工，然后再进行一些个收尾的工作，到家两三点以后， 天哪， 三点左右再录音，录完了啊，然后去交音，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平时一个很难有时间啊。再有一个呢，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配音演员，那配音演员也是演员，所以说一直以一个演员来要求自己，就是。怎么说呢，别人我管不着啊，就是作为我自己而言，作为演员而言，我是希望我演员这个本体与观众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为什么呢？当观众跟你太熟悉以后，当他在听到你录的东西的时候，在听到你演绎的角色的时候，他会不自然地带入你这个演员的脸，而忽略到角色啊，所以我更希望去呈现一个角色的纯粹度，让大家忘掉我， 哇， 能够记住，哎，这个角色方圆怎么怎么样是最好的，而不是说啊，芥末老师声音真好听啊，芥末老师戏感真棒，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属于可有可无的啊， 就是通过角色去认识你，而不是 了解你自己。 是的，这样对我的满足感会更大一些。 离你远一点，离你的角色近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 哇，金木老师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大家应该能懂得，就是其实配音演员跟演员是一样的，就是他愿意去保持自己的一个神秘感，那其实是对他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好专业，不愧是配音演员。 然后说这配完方圆以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会更自由。我通过方圆其实我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讲对我来说更自由的一个表演状态啊，也就是说通常以前我们一直拿着剧本去录广播剧也好，去录有画面的作品也好，我们可能会说受限于剧本，受限于台词，受限于前期演员的表演啊，我们说配音是带着镣铐的舞者嘛，但是在这个当中其实是有广袤的可供你发挥的空间的，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同样的一个调度你可以有呈现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体验， 非常自由。 对，所以当我录完爸爸和爸爸第一期慢慢到第二期之后，我把这种带给我的这种自由的体验运用到其他的工作当中去，会发现真的好有乐趣，哪怕是遇到那种仅仅只有一两句话的小角色小龙套，这种我依然可以给他玩得很生动啊，依然可以给他玩得很真实很立体，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我感谢，对，感谢咱们八四剧组。 哇，好开心啊，就是感觉我们剧组的每一个老师都特别专业，我们这次问题才第二个刚开始我就已经受到一些触动了，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没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对不起， 只要用心来处处是舞台。 处处是舞台。 对 不起，翻车了。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对，就明显能感觉到芥末老师这份热爱。哇，好感动。我们那他们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你既然已经聊到你是一个专业的配音演员，但是我们这个网配作品给你不同的一些活力，那在这个网配的生产流程里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个人是分开去录音的，没有这个在棚里那种对手戏互相刺激的情况。那现在这个分开录音呢就缺了一种空间，我们有位粉丝就想问一下说有什么弥补的方法吗？是常见的连线啪戏呢比较好呢，还是说在测导和演员足够有经验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障碍并不重要呢？ 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可能是看测导跟演员的能力吧。因为像我的话，像我个人的话，首先我在录广播剧的时候不是单单的只录自己的部分，我会在我的脑海当中，在我的感官当中把我的对手演绎出来啊，然后我去承接，自我承接，自我交流啊，我跟我脑海当中的龙铁军，我脑海当中的方程子去交流。那么只要最终出来的就是男优录出来的龙铁军，伯良你录出来的程子这个角色是准确的，他不偏离于这个角色，那么我们大致是能接得上的。 就仿佛我和南勇老师，然后我们都在你的脑海里叭叭叭。 对，然后在我们第一期上线以后，那么我会去听，我会相对比较仔细的去听我们第一集呈现出来的状态，尤其是跟我有过关对手戏的这些角色，那我会找到你们一些配音的习惯，你们表演的习惯，那么接下来我再去录音的时候，我会去根据你们的习惯我去修正我的一些方向，也让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能接得更顺畅。 哇，我学到了。虽然说我也会有这么一个脑补的过程，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细致，你还会在第一期的时候再去听对手戏的表演再做调整。 对，其实就像我们 专业的配音演员平时去工作的时候，有的大、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戏啊，外面的一些棚啊里面，一些网络大电影啊，包括广播剧啊什么的，大部分都是单挑，其实大部分都是单挑啊。 对对对， 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录， 更高一些。 对，所以那在这个时候，我可能我就会问，比如有一场戏，我就会问配音导演，我们导演，好，那个对面这人是谁录的？他说，哦，谁谁谁，我知道，OK， 没问题。 啊，因为你知道他的表演方式大概是怎么个收放程度是吗？ 对，那如果是对面的人已经录过了，那好，我听他一两句，我听他之前录的，听了一下，哦 ，OK，、我知道他的方向了，那我跟着他的方向、啊，我们共同的去把这场戏完成。 那我问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问题哈，如果你感觉他的这个方向，你刚提到了对方的这个方向，你说的这个方向是指他的，比如说。他表演的会更大一点呢，小一点呢，还是指哪一种呢？生活一点呢，还是台词一点呢？ 其实更大一点，小一点，生活一点，台词一点，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整个作品的风格定位。那么这个呢，可能是由配音导演去决定的，配音导演策划，包括后期。那么我听的其实是他这个人物，他这个角色在这场戏里面的走向，他的心情，他想的是什么，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是这个东西，我们用态度去接态度，这样就 OK 了。 了 解了，那其实就是说，芥末老师他考虑的还是人物和人物之间对话互相情感逻辑的刺激，是吧？ 是的。 了解了，我明白了。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能问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我觉得也是。很懂广播剧，很 对，很善于思考的一位同学。 对， 好的。那芥末老师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我们龙爷铁军爸爸的扮演者南佑老师。 哎呀，有点紧张啊。这个芥末老师，毕竟确实是真的老师。我呢，我不是专业的配音演员，我属于这个长期浸淫在这个圈里面。 你也不要太过谦虚哈、我们也都听了爸爸和爸爸你的表演很好、很可爱啊、然后让大家都印象深刻，对、所以说也不用过于谦虚和紧张啊、这还有我在这儿呢。 行，可能我的回答就比较偏感性一点了 啊、没关系的，我们各有侧重嘛、然后呢，第一个问题是想问南佑老师，哎，龙铁军这个角色哪里最吸引你？表演这么一个特别奔放的粗犷的人物，是不是特别过瘾？ 龙铁军，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因为他的性格非常的放得开， 只是放得开吗？ 不只是放得开啊，就是他这个声音，我就给他设计的声音啊，在我脑海中的声音也是那种在我的舒适区里的，因为我经常配一些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角色。大家了解我的可能都知道， 芥末老师在底下说你放的可是太开了。 哎，我在配剧的时候会进入一个无我状态，因为我平时、生活中不算是一个放得很开的人 啊。是这样啊？ 对，我在配剧的时候就会算是全身心沉浸吧，对，打开放开自己。包括你在剧本里边看到多么羞耻的台词我都说得出来。就是很爽，知道吧？ 就是会挖掘一些自己平时不会说的或者是没有展现过的一些点和面、是吗？ 对，你平时不会做这样的人，你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你这次你得到一个机会啊，你可以说这样的话，而且别人还很爱听。 对， 我就觉得这样很爽。 对，那人家追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演这么奔放的人是不是很过瘾？ 那是很过瘾啊。对，这个我刚才也说了嘛，我比较喜欢这种，这个奔放的角色。因为可以做不一样的人。 芥末老师，你可以不用闭麦的，你看他说的都是一些金句，他说反正那是龙铁军说的，关我男优什么事？你可以直接开麦说的。 不想打扰你们这个和谐的氛围。 不是可以的。我觉得你加入也很和谐，本来就是一个家庭。 行吧，老王八蛋。 行， 好和谐，我是多余的。 别， 橙子是纽带呀。 好的好的， 嗯，对，你看我在剧外就是这个话就没有那么的妙语连珠了。 嗯，没有，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特别可爱。那哎，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你是没有当过爹的人，那你是怎么去把握这种老父亲的状态呢？ 哎呀，那不全都是因为咱们配了也有多少年爹了？ 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是吗？ 哎，对啊，我在网配圈也混了十几年了。我配爹也配了十几年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爹咱都遇到过了，主要是也没碰到过龙铁军这一挂的，但是 多年当爹积累的经验是吗？ 哎，对，我平时也会观察，就是包括看一些影视剧啊，或者看到观察平时接触到那些个父亲的角色呀，父亲这样的人啊，就会在录剧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会出现，脑海中出现他们那个说话的状态，然后我就可以去 自然而然的 很自然的去对融入进去了。 哎，我觉得这特别好，这就是说我们表演当中的很多东西，它是从男友下意识里带出来的东西。 对， 哎， 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 可能就是平时生活里有观察，在表演的时候就自然带出来了， 对，你不自觉就会用到这些东西。 对， 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你们俩刚才都有提到说这个剧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点，就是也不用去掐声线，就用自己很舒服的声线，但是呢又把这个人物表演得很立体，很生活，很生动，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剧特别可爱特别优秀的一点。 哎，我补一句啊，我刚开始配这剧的时候其实是全反了一次的，因为我刚开始接到这剧的时候吧，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重视这个剧，反正就是说还是以那种很平常接到一种就是完成任务式的那种比较脸谱化那种父亲。 嗯， 然后 你接着说。 对，然后我就用一种很老的声线去配的，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奔放，可能还是太收着了。然后当时那个导演就跟我说，你这个声线有点太老了，这个还是要放开一点。然后我就仔细的去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就是确实不能用我这个平常那种配音方式去配。然后就自己做了一些啊，这个心理工作啊，就是 对，是不是也找到了一些新的自我？ 哎，对，他一说这个角色有40多岁了，因为我本人我刚30出头啊，我配这剧的时候还不到30呢，然后就觉得40多应该是那种比较岁数大了吧，在我的当时的那个概念里面，算是岁数比较大的了。 大胆， 然后就往老了配了。你们可能听第一期的时候会觉得我声音还是会比后面那几期要老一些，我后面越配就越找到那个感觉，就越不那么老， 越自然是吗？ 对， 越自然越生活化。因为这个到后面我感觉应该两个老师都是已经把这个角色就是张口就能来了，他就已经很熟悉，像个老朋友一样了。 对， 不需要再去演了。 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也感觉是这个样子，就是拿到这个新一期的剧本，拿到方程子这个角色，我就觉得啊，已经是老朋友老熟人了，就是不用再去给自己建立这个重新建立人物了。 是的是的， 对，所以果然大家是一样 的。我问一下，你们接到这剧本的时候有找角色这种过程吗？ 有啊， 也有啊，也有也有。 怎么个过程呢？ 啊， 怎么个心路历程呢？ 要去做人物小传啊，就是我们从剧本当中挖掘这个角色的他的性格特征，挖掘他的身份背景，挖掘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一些小习惯啊，这些东西，然后去根据这些倒推出来他之前经历过什么事儿， 啊。你比如说，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一开始我的习惯是不看原文啊，我希望跟着事情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也有成长，这样让这个人物弧光它能够自然的呈现嘛。所以我一开始给自己构建的人物小传，哎，就是一部一个作品被剽窃，然后妻子跟人跑了的这么一个人。 嗯， 啊，后来哎，录着录着发现，哎，我靠，就是这么回事儿。 哎，但是你这个小传做的成功啊，跟这个作品的本来的这个面目契合的很。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在探索剧本的过程中也在逐渐丰富这个人物，是这样吗？ 嗯嗯， 是的是的。 对，我其实差不多吧，我也是因为我第一期方程子的这个出场就很多戏嘛，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看到他在学校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然后他对老师是怎么斗智斗勇，他跟他爸是怎么没大没小，然后他怎么一会儿古灵精怪，一会儿想着赚钱，那个很鸡贼又很可爱的劲儿，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女孩她是一个很有活力，然后也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感觉就是只是青春明媚就完了的那种，她是很有心眼的，所以我在配她的时候就让自己稍微的配的大大咧咧豁达，然后或者是怎么说呢，虽然是一个少女的感觉，但是没有刻意的去用少女的那种很细的声线去录，对，就专门也是稍微的让这个声线选了一个没有那么就大家传统意义上少女那种小嗓的声音，稍微大一点，但是感觉尽量去找那种初中少女的感觉吧，类似是这样子，对，去塑造的， 特别好，特别好， 嘿嘿，开心， 这个薄凉一这个扮演的这个橙子我真的特别喜欢 啊，我好开心 受到 老师认可了，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角色，录他也是录得很爽很开心， 是的， 好了，不是我自己啊，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问题啊，然后他们第二个想问男友老师的问题是你这次配龙铁军你觉得哎，其实这个问题你已经回答过了，和其他角色有没有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想问说剧里面你觉得龙铁军对方圆是一见钟情吗，他为什么只是一夜之后就对方圆感兴趣了呢，说说你的角色理解。 那第一个问题说问那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角色啊，其实我配这个龙铁军的时候想到了之前配的一个军，我可能是好像是配过类似的角色，那个剧叫也叫西奥鸟，那时候那还是我早期时候配的剧了，那个也是个主役，然后30多岁，也是那种特别没皮没脸，对，就是什么话都能说那种，比较他是一个民国剧，然后他是一个土匪，然后就是匪气就很重，这个龙铁军有点那意思，也是一个比较糙的汉子，然后也是大大咧咧， 先从那个角色去找一个靠近是吗？ 对，我配龙铁军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到那个角色了，然后就往那个感觉去靠了，然后下面是龙铁军对方圆是一见钟情， 是否是一见钟情？对 啊，我觉得应该是，要不然他不可能那么死缠烂打呀。 建博老师为什么忽然大笑？你在得意什么？ 没事 了吗？ 没事， 可能是这个龙爷这个有钱嘛，他也是一个之前也是一个什么欢场老手。什么样没见过呀，对吧，肯定玩的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个碰到一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然后感觉这个口味怎么这么不一样呢， 你们俩当时第一期给我的感觉就是互相感觉自己被嫖了。 龙铁军这么厚脸皮怎么可能会感觉自己被嫖了呢， 我是觉得自己被嫖了， 好像自己吃亏了一样。 龙铁军这么 厚脸皮人物，我觉得他不会的。 哦，好的。所以他可能就是对方圆的这个年龄还有他的美色产生了兴趣是吧？ 对，就觉得这个人很适合自己，很适合 过日子那种人。 嗯，好的，我们先让他嘴硬一下哈。哎，我们要听南优老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南优老师这个录音的时候喊了那么多声老宝贝儿，会不会笑场啊？ 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感觉有点奇怪，但是这个说出来之后就感觉没那么奇怪了。 说出来以后，意外的顺畅是吗？ 这意味的顺畅。 就我跟你说，老宝贝儿这三个字儿，你搁任何人说，你都会觉得羞耻违和。但这三个字儿，你从男优嘴里说出来，你就觉得，哎，怎么那么自然？ 因为龙铁军脸皮是真厚，他什么话都能说出来。 别笑死我，反正 龙铁军说的话跟我没关系。 说老宝贝儿会不会羞耻啊？但是反正我知道，芥末老师说老王八蛋是一点也不羞耻的。 那是、 而且相当开心。 哎， 那你这个，你刚才也提到啊，你录这个龙铁军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很多非常奔放的台词啊，非常放得开的台词。那你有觉得有难录的，会就是录之前要做一下心理建设的那种吗？是怎么克服呢？ 啊、这个事儿我还之前发过微博说呢。 你说一说。 就是也忘了第几期来着？第二期也不第三期啊？录一个那个龙铁军当时在看电视，在看那个抗日神剧，那个这套太极八卦连环掌劈死好几个鬼子， 那你笑死我了。 就是他这个感觉非常 难拿。 嗯， 就是难在哪儿啊，他这个其实这个一句话里面发生了很多事儿。他这个人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他可能一边吃着瓜子儿，一边吃零食，然后呢，这个你还得看得进去，然后你还得笑，就是笑这个，就是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抗日神剧非常有意思。 嗯， 啊，就是感觉你一边嗑瓜子儿， 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在笑是吧？ 真的发自内心在笑。 对， 我觉得这个很难拿，因为我是不可能。 嗯， 觉得那东西是有意思的。 嗯，哎，那你最后是怎么让自己笑出来的呢？因为我确实听你那个笑笑得非常的真诚。 就是想一个好玩的事儿，然后就让自己逗得哈哈大笑，然后笑、 啊、调动起来， 调动一下情绪。对对对 对， 然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赶紧哎开麦一录。 嗯，抓紧这个稍纵即逝的快乐。 哎，对 对，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其实笑有时候是很难的一个点，在于你这个悲伤有时候好调动，但是快乐那个笑的劲儿，你是高兴的笑还是其实就是干笑，大家都能听出来的，就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想要就是听起来龙铁军是真的非常为这个被这个抗日神剧逗得哈哈大笑， 对， 这个男优应该是花了好大一番心思呢。 对，当时我录剧一般是一口气录嘛，但是录到这儿的时候断了，哎呀有点难，然后找了另一个时间，然后后来又接上录的。 嗯，专门找了一个快乐的时间让自己快乐起来。 对，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同时问两位主义的问题了哈。 嗯， 就是两位呢虽然这次也是配爸爸，但这次的爸爸并不再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主角的爸爸看着自己的孩子们悲欢离合，而是你们自己作为主义去经历这个悲欢离合，那你们两个的感想是如何的呢？ 芥末老师先说 啊。哎呀，谁说我们没有看着自己的孩子悲欢离合呀？橙子跟龙思琪不是也在那儿悲欢离合吗？ 没有，橙子还小呢，不要胡说，橙子不承认。 嗯，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把这个人物建立好之后啊， 跟着故事的发展，被事件去推动，我们自由的发展就好了，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自觉的就会体会到，方圆的心酸、纠结、愉悦，这个愉悦是身体和心灵双重的愉悦，还有对其他角色种种种种的这种情感啊。那这种线性的，像是一条线穿，把每一个事件这么一点一点穿起来，把每一个遇到的这些个人连接起来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好的啊。这种感觉我蛮享受的。 嗯， 啊，这个呢，在平时我们录一些个阶段性角色或者说是功能性角色的时候，是比较难以体会的。你 可能没有那么 是对，你不再只是一部广播剧里面主角的一个陪衬，你不再只是一个作品里的一个符号特征，而你真真正正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Yes， 这个我觉得是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吧。 对，这种活人劲儿特别难得。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得好好感谢一下作者。 那也感谢一下我们的海浪， 我们的浪浪。 对对对对对，因为市面上这种，成熟男人啊，或者这大龄男性啊，这个谈恋爱的剧，或者当主角的剧太少了， 太少了。 大龄女性也很少，就是大龄整个就很少。 不止大龄女性，对对对， 整个市面上大家还是就是比较喜欢看年轻的那种俊男美女，但是其实对于好像年龄一到了40就已经不配再去谈爱情了。 而且一提到女 CV 谈恋爱啊什么的，可能大家就只关注啊某几个相对来讲在圈子里面比较出名的女配音演员。那其实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宽，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广播剧里面各式各样的女配角、女角色，其实都是很出彩的，而这些角色背后的演员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确实， 哇，感谢你还替我们这个女 CV 发声啊！本来我让你们主要聊一聊是你们的感受，结果你们还在替我这边发声，谢谢。 哎，因为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剧啊？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太少，太难得了。 就是刚才伯良说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一部广播剧也好，一部作品也好，它一定不是两个主义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配角，有后期，有编剧，有原著，有导演，它是整个所有的各个职能共同构建起来的一个完整的作品啊。如果你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刻意的去排除掉某一部分，其实对这个集体都是不公平的。 嗯，其实是一个完整的， 对 对，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嗯， 这个作品为什么这么优秀，就是说全方面都没有什么短板， 都很可爱，包括爷爷也很可爱。 哎，对，这爷爷我也是非常喜欢， 对，特别可爱。好，那两位老师，我们这次合作的这么快乐，有之后再期待一下其他别样的二搭吗？来，会稍微我们展开一下设想，想要怎样的合作呢？ 那不得问这些策划们吗？ 对，看缘分啊。 那你们也可以展开一下想象，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胆儿。 那如果再来的话，肯定希望尝试其他类型的或者是其他方向的这么一种组合吧，或者是这么一种角色吧，给大家更多不一样的可能。 对， 两位老师就有没有自己特别想还有录什么样子的那种，可以先提一提。 我还想录个瘦。 哎呀， 怎么还有这种特殊的喜好呢？ 我特别想采访一下这个芥末老师，为什么对瘦这么有执念呢？ 因为通常在这种耽美题材或者是说这种纯爱题材的这个 故事里面兽它可能会更细腻一些，它的心思可能会更多一些，而有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它会更它的表达会更克制一些。我相对来讲比较喜欢一些克制层次多一点的这种角色 啊，你想拿那劲儿的， 对，我这样可能对我的吸引力会更大一些。 哦，我 那不是正好。 哎，我配音也就混网配这么多年，我其实很少配兽，就是我不会接受，就是我觉得吧，我可能作为一个直男哈，可能体会不到这个兽的这个心态，这点我可能哎呀，这个 你还要向芥末老师多学习啊， 我胸怀，我要向芥末老师多学习， 我也是跟别人学起来的。知道吗？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不仅自己要去演嘛，同时还要去导戏啊什么的，所以我专门去问过身边认识的一些就是 确实就是 各种性向的朋友啊，就是说不仅是他们的内心感受，包括他们的生理需求，他们的生理快感是怎么形成的？ 我好想听， 因为就其实刚才我们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啊，里面说他们两个人是不是一见钟情，其实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用通过生理的东西去解读，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第一反应一定是下意识的，它是一种直觉，它是从生理角度出发的东西。它第一晚为什么你会说那个伯良会说啊，你感觉像是你们互相感觉都被白嫖了一样，是的，作为方圆来讲其实是这样的。第一晚他们的第一步是生理上的和谐，生理上的美好，之后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会继续往下深入，然后互相发现 了 自对互相发现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心理上的需求，然后大家走到了一起， 对，先走肾再走心， 哎，对， 确实没有第一个晚上的快乐，但他们后面后续就不会续摊了， 对 对。 哎，我作为一个孩子懂得太多了。有机会一定要听芥末老师多讲一讲他学习到的东西，我非常想听，我的朋友也非常想听。 无中生有了。 好了好了，那我们再问下一个问题啊，两位老师啊也包括我，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戏是哪一段，然后最喜欢的片段是哪一场，你们可以自己挑哈，也可以不光是一段，可以说好几段。 那我这个问题南优先说吧。 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跟方圆第一次相遇那场，就是第一期非常开头那场，因为这场这个精彩程度，它是因为好多好多听众就是因为这一段然后开始听这部剧的，对不对？我也觉得这场是比较刺激的，因为 展开讲讲， 对， 为什么喜欢？ 因为它展开的太快了，而且这过程还这么的逗，这是我之前很少遇到的戏。 别把我笑死！好的， 对这个前篇这个钩子太钩了。 好的，就南阳老师跟龙铁军是一样的，第一场戏就被勾住了。那芥末老师呢？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也是第一集，但是呢是最后一场戏。就是第一集两个人 都是在床上， 对，两个人在闲者的时期， 闲者的时期， 开始走 心了。方圆终于卸下了之前所有的防备也好，掩饰也好，去把自己最真诚的内心袒露在龙铁军的面前，跟他说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还是不要在一起了。他的内心很想跟龙铁军在一起，但是他知道不能。这样的话我们太自私了，橙子怎么办？ 哇，所以两个主义，一个印象最深是走肾，一个印象最深是走心。你们好符合这人物，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说属于本色出演了是吧？ 般配，好般配。 对，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说的这个就确实是很棒的一个感觉，因为这两场戏正好去完整了我们第一期这个人物的构建。如果说一开始对两个男的这个感觉是他们是对生理的需求的话，是一个刺激的荷尔蒙碰撞，那最后这一段我觉得反而把他这个高度给拉高了。 是的是的， 他一下子让我们只是从一个热热闹闹谈恋爱的剧变成真的让你会感受到这个人到四十以后这种压力，不管是对父母的对小孩的，他不再是两个人物不再是悬在空中的了，好像在那瞬间他们两个已经脚踩在地上了，就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一种真实。 对，嗯。 所以这个点你们这样一说的话确实也让我印象很深刻，让我感觉到说哦，这个戏它是确实在一些生活中找支点的。 嗯， 这可能也跟生活阅历有关系吧，我因为我们年龄也不算小吧。 对，我比男友还大呢。 啊， 我初中生，我不听。 哎，好好好好好。 你要说初中生，其实我还有一段特别喜欢的，就是程子考及格了，然后跟他爹报成绩，哎呀，给我乐的呀，啊，太开心了！ 哎呀，你看66分 啊，66分太吉利了。对，然后本来那段呢写着就是这个方圆挺开心的就完了，然后后来不是他剧本里面不是说吗，方圆自己再去洗碗了。 你还吹口哨， 当时我就不由自主的吹了一个好日子。 是你自己加的呀。他们后来有人说就是你高兴的时候吹的是好日子，我高兴的时候哼的是好运来，一看就是一脉相承。 对对对对对。 太好笑了， 意外的契合上了。 一看就是一家的。那很好啊，对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剧组真的是大家有一种心意相通的和谐。 对对， 那大家还想听老师们讲讲说小橙子去肖裁缝店里做衣服那场戏，然后说感觉这段的表演很有张力等等。可是小橙子去肖裁缝店做衣服这场戏他分好几场，我也不知道大家想听哪一场啊。 嗯， 一整场吧， 还是你们先聊吧。 嗯，说其实我们经常说哈，这个在某部戏里面啊，某一场演出演员的表演很有张力，那这些张力是怎么带来的呢？这些张力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它并不是演员很用力的把这个张力努出来的，而是剧本规定情境，人物每个人物的诉求，每个人物的性格碰撞出来的， 有冲突， 是的，它是碰撞出来的啊。那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角色扎住根啊，把我们的内心的欲望找到，我到底想要干什么，我有多想啊，把这些东西直深于我们自己自身，然后在互相之间交流，自然而然的这种张力啊就出来了。 其实就是大家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是的， 对， 所以 其实很多 下面有人说了， 嗯， 故事和剧本是根基，没错， 是的，是的， 这一半的功劳得归功于这个原作， 而且一定是前期要好好的铺垫了，你这场戏才能作为重头戏。 对，它不是平地起高楼。 嗯哼， 对，一定是你前面已经把该有的线索，每个人的一些心理的变化或者诉求堆到了一定程度，哎，终于到了一个集中点去爆发，才能让这场戏变得很有张力很刺激，或者是整个的戏剧关系很紧绷。但如果你前面铺的不好，大家没有合理的感受到这些前提的话，那这场戏虽然你会让它努到一起，但是你就会觉得干，就应该要爆发，但是没有爆发。 就其实你像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影视作品也好啊，或者是听觉作品也好啊，经常会看到啊，我们看到一场戏，啊，它的音乐烘托，它的演员表演，能够让我们激动的热泪盈眶，感动的热泪盈眶，也哭出来，哭的不行。但是当你走出电影院，当你离开这部作品的时候，你不会再去回想它。 嗯。 就是说其实烘托情绪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你只要配合、音乐、服装、 声光电啊，对 对 对， 这些东西它就能给你把情绪烘托出来。但是如何勾起大家的情感，当我看完这场戏，我心里会觉得难受，我久久无法平复，我会想到这个人物从始至终的一些境遇，哪怕我回家闭上眼睛，我依然觉得意犹未尽。那这才是一段好的戏剧，一段好的表演，一段好的一个好的作品。 哎，要是这个戏能到这种程度，像我这种，我就觉得我已经无憾了。 这是我们大家一直以来一直追求的东西啊。 是的，那南优老师呢，这场戏的时候你反而平时是个很冲的人，但在这场戏里你反而是作为了一个调节者，然后去让大家的情绪有个缓和。你这场戏的时候当时你怎么演的呢？ 我觉得龙铁军在这场戏里面算是一个这个紧张情绪的调剂吧。 嗯， 可能每一场戏都需要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你这个戏不能老绷着，就是不能，哎呀，这个每个人情绪都非常的， 永远处于一个贼高的调值， 永远是绷紧的， 嗯， 就是所以就需要我这种角色出来。我觉得我在这里面还是挺松弛的， 嗯， 因为 这场戏最生气的是我， 哎，对，因为这是属于方圆家的事儿，不是我家的事儿。 你这是和事佬，然后方圆想，哎，橙子别弄了，然后橙子我不， 对，就是我出于对小橙子还有方圆的关心，所以说我，是有一种这个拉偏架的感觉啊。 哎，你看这儿我们就 肖裁缝， 这就说到什么呢？不同的角色，他对同一件事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反应。 你像在南优看来，或者是说在龙铁军看来，他可能是调剂。啊，他是故事的调剂，但是作为方圆看来，龙铁军就是他的拯救者呀。大家想象一下， 啊，救命！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啊，见到肖裁缝，后面房子被炸了，啊，房子着火了，画没了，啊，然后橙子家里出了事儿，啊，橙子出了事儿，然后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店里来了这些讨厌的顾客。如果说在这个时候龙铁军不在，方圆得难受成什么样，他怎么过呀？ 我笑死，我现在都能感受到。 确实 是不是 这个问题我都没有考虑过， 由衷的感激啊他。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考虑，因为作为龙铁军而言，他的确他就没往这个方面去想，他做这些事就是自然而然的。 对， 就是我想对你好， 但恰恰是你这种自然而然的东西触动了方圆， 啊， 他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才是一个真正值得自己依靠的人， 动心了就，天哪，就是有没有男友有没有感觉，就是有一种变相被表白的感觉？原来我这么好，我都没有意识到我这么好，啊， 确实，哎，我这么好的吗？哎呀， 真的不错， 我感觉我跟龙铁军在这个时间啊，高度重叠了。 嗯，对的，我感觉到了你们那一瞬间的那种重合。那我自己这场戏，其实我一开始不太满意的，就是我感觉我可能录的情绪太尖了，然后反复录了两遍，不满意。因为平时那个方程子的声音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掌控的一个阶段。但是他那个时候情绪贼激动嘛，就是跟妈妈在吵架，他妈妈还没事儿来管他，平时都不管，现在你来管我干什么，就很生气嘛。 嗯， 然后我就录了两遍，我都觉得那个声音刺儿出去了，我就是觉得太尖了，我自己听着不开心，所以我录了两遍给他删掉，然后没有给导演他们发过去。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再重新录的时候，我觉得我整理了一下心态，把整个台词又顺了一遍，然后去想这个他的这个层次，可能他也不是上来就怎么着的，也是随着肖裁缝的话逐渐去对撞，才把那个情绪给逐渐刺激起来的，然后慢慢把这场戏可能会处理的稍微让自己满意了一点吧。 我觉得这特别好，柏良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这个方向也是我特别喜欢特别欣赏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你从小就不要我了，那么其实 在我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包括大家听剧的时候应该能听出来，他其实带着一种我跟你是我的陌生人， 对， 这么一种想法。只不过随着话感话话感话，把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好的情感去勾起来了，确实这样一来， 就是、应该是越聊越生气。 对，这样一来，人物就立体了，就丰满了，而不是平地起高楼。一上来我就生气，我气死你，气死你，气死你。那样这样戏就不好听了，也不真实了，对吧？ 就是我感觉吵架戏就是得被扎到，反复的你扎我，我扎你。本来话可能结束了，哎，你又来一句，我又来一句，这个话感话就越说越可能就越凶，才能吵起来。 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两人都输出情绪，都输出观点，但是又每句话都开始碰撞起来，就越吵越凶，越吵越凶。 对，哎，看来这个大家都很赞同啊，可以的。啊，接下来还要问我自己问题，天哪！我们还捐这个环节，我自己问我自己，我好尴尬。 那你别问你自己了，那让你两个让你的爸爸妈妈问你吧。 我还有妈妈呢，来吧，问我吧，问我吧。 那行啊，你亲爹问你第一个问题啊。 嗯。 啊，想问柏良老师是如何理解方程子这个角色的？这个角色跟以往录过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啊，其实这个我刚才也说了一些了，就是。本来我自己是一个御姐音的，就是少女我也是能录的，但是咱们耽美剧这边的话找我录少女会少一点，一般来说还是那种比较有气场的御姐啊，或者是再往年龄上面一点的什么恶毒美艳后妈啊，这种东西会多一点。所以当时看到这个角色来找我录一个初中生的时候，首先我很意外，然后呢我再去看这个剧本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说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啊，就是哎，我就是一看就是能作很多妖，大展拳脚这个角色。所以我当时就很开心，马上接下了。然后呢再后来去录第一期去定调的时候，我跟策划浪浪是这么聊的，就是说我先录一场戏，我们把一下这个大概的方向，你看 O 不 OK， 如果 OK 的话我就往下录。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录了几个版本的，但是后来好几个版本都被我删了，没有给他们听，因为就是我先按刻板一点的那种去录，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就感觉方程子这个角色他说话一定是直来直往的，一定是让自己不要去有任何的掐和捏，他的声音是直打出去的那种感觉，尤其录的又是第一场戏嘛，那个方程子亮相就是在拿着大喇叭喊那个龙思琪那个表白嘛，就更需要你把声音给打出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放弃掉了那种对于少女声线的执着，而是去追求一种那个怎么说呢，松弛感和少女感吧。就是我其实觉得年龄感尤其是小女孩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她的语态和语感是属于那个年龄段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声线的话往那边靠一些，但是就别一听就是御姐音，但是呢就整体来说还是我更希望用感觉去塑造这个角色吧，这个是我可能和以往录的角色更不同的一个点，就是对于声线没有太去追求，而是更多去抓那个人的说话的语感。 对，也就是说其实你更多的是不去考虑过多的声音造型方面的东西，而是还是更多的从这个人物角色本身出发，他的内心诉求，他的想法，他的感觉出发。 对，因为方程子她不是一个娇滴滴的那种小姑娘，不是个什么千金大小姐，不需要你的声音美貌度那么高，但是她很重要的点就是她的那个机灵劲儿，她的那种敢想敢说什么都能说出来的那个劲儿，我觉得是特别可爱的，一定要把这个给表现出来。 对 对， 感觉我们这几个主要的配音演员都找到了一个就是很适合自己，很让自己很舒服的一个表演状态。 嗯，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我去掐我是能掐出来，但是我反而觉得会让他丧失一点那种天然的感觉，所以就没去掐。 对，只有我们演员自己先轻松了，我们录出来的角色，我们演绎出来的角色他才能轻松。 对，找到一个舒服的一个配音的状态，然后就感觉这个角色就自己起来了。 对， 好，第二个问题有请我们的龙妈妈来提问啊。 龙妈 妈 这个听众提问哈，薄凉小姐姐的戏听过很多， 哎，开始夸我了， 塑造的、哎、各种角色年龄啊，真是各种风格，各种千人千面，信手拈来。那你觉得配音过程中最难把控的地方是什么？ 最难把控，我想想，就这个角色可能就是，虽然他很跳脱，很活泼，然后可以让我随便去发挥很多，就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很喜欢的。就比如说，可能跟方圆他们说话就讲讲乡愁啦，就这种乱七八糟加广东话、 啊。对，我听你加了很多好像自己的东西，剧本里没有的。 对对对，他剧本里没有，我就自己在里面乱加，还有什么、什么好姐妹那种都是非常怪怪的语气，就自己乱加。但是我又害怕说我把这个东西加太多以后花活太多，会让这个人物太眼花缭乱，就是反而就是很杂，所以后来我就也在注意控制一下我自己，不要去太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加过多了我又感觉会过犹不及吧，就是会让他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传递剧本里的那个这个人物的关系和这个情感嘛，就不能说我自己玩得太嗨，往里面加东西太多。对，所以后面几期的时候我也会注意一下控制自己，就是不要太神经病。 让我想到那个录那个完结彩蛋的时候，你们都听过没有？ 我听了。 我就是那个时刻，我觉得我跟龙铁军这个角色是高度重合了。 这还吐槽是吗？ 哎，对，就吐槽，还在吐槽自己的， 打破第四面墙了吗？ 哎， 对。啊，我们最后的那个设计也是超可爱的，一会儿可以好好聊一聊。特别可爱，就听上去就感觉很暖心。 对， 哎，我看到下面是一个福利环节啊，就是嘿嘿，两位老师，他们有粉丝请求说，龙爷能不能多喊几句“圆圆圆圆”，方大师再娇嗔几句“铁军铁军”。 啊，这个芥末来得了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两位老师 来得了，来不了，来都来了是吧？ 哎，来都来了，我反正是可以啊。哎， 要不然这样吧，你们俩就不要自己说了，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好吧？ 可以 啊，行。 那我就不喊一二三了，你们自己来吧。 圆圆， 铁军， 圆圆， 铁军， 哎，圆圆。 老王八蛋， 嘿，干嘛你啊，老伙伴儿？ 铁军， 圆圆，行了，可以了吧？ 好了好了，我来救他们一下吧。其实我不太想救他们，我其实想听他们俩一直在看，我想看看他们能变多少出来。笑死了。我在底下疯狂抠，哈哈哈！ 你这是戏感练习了是吧？ 啊，天哪，就是对，确实感觉到了一种现场的化学反应啊，笑死我了！好了好，我肚子都笑疼了。这个，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东西啊，然后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说过，哎，我们龙铁军他可是大家意想不到是有自己的绝活的。是可以给我们唱外语歌的，而且不是英语歌。大家有能猜到他唱什么歌的吗？应该没有提前公布吧？ 没有。 要猜一下吗？我觉得弹幕应该猜不到吧。外语歌。 因为我平常直播的话，我唱英文歌比较多。唱英文歌比较多。 那我们 这次我不唱英文。 绝版哎，我们这是一个特别版，一般听不到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哎，对，一般你听不见。 对啊，确实就是我看弹幕里面大家已经猜出来了，就是法语歌啊，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南佑老师除了英语很好以外，还能唱法语歌。要不然我们现在就来休整休整，好好听歌。 好，我们大家来欣赏一下。 OK， 我也是上礼拜这个。 这嗓子病刚好啊，我刚才有点咳嗽，你们那都听出来了。哎呀，那我就如果唱歌的过程中，哎呀，这个嗓子突然咳嗽了，大家见谅一下。哎，这首歌因为比较小众，所以没有找到伴奏。然后他这个歌是一上来就开始唱的，所以没有一个准备时间啊，我马上就开始唱。这首歌叫 Somebody， 是一个女生歌。来了。Ma chambre à la forme d'une cage, le soleil passe son bras par la fenêtre. Les chats à ma peau comme les petites soldats qui veulent me prendre. 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Je ne veux pas déjeuner, je veux seulement l'oublier. Et puis je fume. Déjà j'ai connu le parfum de l'amour. Un million de roses ne balmerait pas sans don. Maintenant seul fleur dans mes entourages me rend malade. 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Je ne veux pas déjeuner, je veux seulement l'oublier, et puis je fume. Je ne suis pas fier de sa vie qui veut m'entourer. C'est magnifique être sympathique, mais je ne le connais jamais.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 non, je ne veux pas déjeuner. Je veux seulement l'oublier, et puis je fume. Je ne suis pas fier de sa vie qui veut m'entourer. C'est magnifique être sympathique, mais je ne le connais jamais. Je ne veux pas travailler, non, je ne veux pas déjeuner. Je veux seulement l'oublier. Et puis... Somebody， 哇，厉害！ 我看谁在说龙铁军是土大款，没有品味。 我刚才的反应真的就是说，方圆，你看你听我的多好，赚大了！你看不仅有钱，深藏不露， 不愧 是 爹的亲闺女啊！ 人家其实根本不是看抗日神剧，人家可能看抗日神剧只是为了降低你的心理预期，人家可以唱法语歌。南优老师真是深藏不露，相当的高雅。 所以我说我跟龙铁军这个还是性格方面还是有点差别的。 嗯，那可不是有点差别，这个审美方面也是很大的差别。 对，龙铁军什么审美啊？听那个最炫民族风的， 但龙铁军有一个好的点，就是他虽然可能说不出来哪儿好，但他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好，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出方圆的话好。 哎， 我可真会替你们圆。 哎，真好，哎，真好。哎，我这个 可以 好了， 我这歌忘放了，我这 BGM 忘放了，等会儿啊。 嗯， 哎 他 们这两个老爷们怎么能缺了我这个女儿呢？真的是。 好，继续吧。 好了好了，那辛苦我们这个特别好听的一首法语歌，两位主义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大家特别好奇的我们策划组 staff 组的一些问题也要开始来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来问问我们的策划、后期、画师、作者这些问题。浪浪已经上麦了哈 ，Hello， 浪浪， 浪浪开麦啊！ 浪浪， 哎，在了，在了，在了。 好的。 刚刚，哎，那个，我刚刚有叫那个麦姐他们也连一下麦吧。 OK OK， 好的， 还是等会先问完我这个，等会他们再上来。 对，我们还有一个位置，要不然就是我先问你，然后我们后期再上来，然后咱们作者大大再上来，我们按这样一个顺序来好了，你看这样可以吗？ 嗯，可以可以。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问你一下哈，这个大家其实都特别好奇，有好多好多问题想问你。首先一个就是。连我也很想问的就是，策划小姐姐是怎么从茫茫文海里找到我们宝藏作者的这篇文的，然后是怎么想把它做成剧的呢？ 嗯，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作者在的话，他应该知道。就我在2015年的时候， 嗯， 我就有看过小说，然后呢，我在微博有私信过他，就是问了他一次授权。那时候呢，那个授权是已经给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是没有做成。那因为2015年也是我刚开始接触晚辈做剧不久的时间吧。 当时就很想做一部就是我们说成熟老男人的爱情故事。对，因为首先这部小说设定我是很喜欢的，就是那种土豪遇到知青，其实他们两个的人物性格环境各方面都相差很大的。就我想说，如果是就是很有化学反应的两个人吧，就是他们在这段故事里边发生什么样的爱情火花。但那时候没有要到授权，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很想开坑嘛，就想说想开一个喜欢的故事，然后呢就是在微博上有搜了这个小说，但是我那时候搜到我就发现这个小说它开放授权了，然后我就第一时间要去找作者， 一下就想起了自己的初心是吗？ 对，就还是很想做呀，因为自己就觉得这个故事自己还是很喜欢，因为对一个策划来说，你做一个剧就不是说一两个月就能做完的，就是可能你需要历时几年时间，如果你对这个故事的爱是不太够的话，其实你在做的中途过程中你会觉得爱会消失。但做这个故事就不会。对，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阿 T， 然后他说是可以的。因为我今天还特意去翻了一下我的聊天记录，你知道吗？ 哇，你好认真。 对，然后他就说是可以的，然后我就去开始了这一部的制作吧，就是基于这个原因，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剧。 好的，那看来其实是很早就已经相中了哈，然后经过多年的寻觅以后，终于回头还是你，然后就把它做剧做起来了。好 的，是 的， 4年之后还是他。 对，那大家又想问了，这个你选好了文以后又是怎么神仙选角的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角色的设定一开始会让大家觉得很意外，但是在听了以后又会觉得好贴合，是怎么能够想到这么一个美妙的组合的？ 关于选角啊，其实最终剧的呈现出来，也听到前面男友跟芥末的一个解读，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剧能得到大家那么多喜欢，其实两个 CV 还有那个陈子跟温西的表现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选角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机缘巧合吧。那时候我定了这个小说时候，我今天特意去翻了一下邮件，我剧本定稿之后，我第一个约的应该是男优。然后我其实没有试音， 奶油是没有试音的，我直接就 是 拿了。 基本上。 对，他是不试音，而且我其实做剧也不太喜欢试音，除非是我拿不准，然后 就是希望自己能更了解这个角色，然后一打就能打准，是吗？ 对对对，我会前期做一点功课吧，就是其实我本身是知道他的，我也听过他的剧，像他前面说那个《野娇西奥鸟》，我是知道的，而且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糙汉音，所以就是。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很奇怪，我觉得我没有很怀疑，我就觉得他很合适，而且我是觉得他是对待角色很认真的一个人吧。 嗯嗯嗯。 然后约这个剧之前，我大概是有私下把他的近期发的剧听了一下，然后呢也去回顾了一下野娇那个剧，我觉得他应该是合适的，无论是在声线上面呢，还是那个人物感觉上面，就觉得没有第二个人选，那时候就直接问了，然后他也是挺快回复了，就觉得是合适的。然后但在番禺这个角色我应该是有卡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在看文的时候吧，我对这两个角色的定位就是可能大家传统意义上来说就是两个公因，其实我定的时候我也是有把番禺这个角色往公因去靠的，因为他们两个是四十出头了，又是当爸爸的，就是我还得要保证就是他的年龄感的同时还要抓住 年龄感阅历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自己呢又很想找一个很新鲜的搭配，你知道吗，就是想要这个去听大家就看，哎，他们两个哎没有听过的搭配，但是又觉得很新鲜又很特别啊。金木老师应该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有发过一次那个接微博的接新，然后它里面就写了就是想接受的角色， 想接受， 对对对。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有刷到这个微博，然后我还把这个微博给收藏了就私下收藏了。然后到定人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时间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剧本应该是在9月份还是10月份吧，大概国庆期间是定下来的。然后呢我在发之前，发邮件之前我还有一点点担心，我说那个接新的微博是不是失效了，但其实我是也发了那一段邮件，对，挺忐忑，同时也是很诚心的去问吧，而且我这还想心思的，我就是把那个主音兽还标红了，就是让大家看看到那很前面。 金老师看看我们，我们是兽，主音兽，看看我们 是的，就是精心设计了一下，你回去找一下，应该看得到那个邮件写的主音兽是同篇都是黑色，只有主音兽那两个那三个字。 别笑死我金老师一看这三个字马上接了。 但建文老师是有试了音的，因为那时候我是没有跟他合作过，而且他的剧的话就是可能一方面他是一个主业，而且番禺这个角色很难拿，你知道吗， 对， 方圆真的很难，就是 对对对， 要有男妈妈的感觉，但又不能太年轻，还要有阅历感，就是又听着要你要相信他又是个爸爸，就感觉就是很难去把握的， 对对对。但是那时候他也加入了那个试音，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合适啊，就是觉得就是他们俩了，然后就直接定下来了，就拉了剧组这样子，然后 先选角就这么定了， 是的。然后我说一下橙子吧，好吧，再听一下橙子是怎么定的吗？ 啊，你说你说。 其实我有跟你合作过几个角色，在成绩的角色之前，然后在我反正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角色就是你在狗生那个剧帮我录过一个角色， 录了一个那个农村妇女，然后这个 对对 没啥文化， 一个拐卖犯， 把那小孩买过来给自己当孩子还骂他 是的是的，是一个拐卖犯的老婆叫周嫂子，普通话不标准， 对对，周嫂 周嫂子那个角色，就是因为那个角色其实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其实我是挺有触动的，就是无论是整个表演下来，而且你有一段就是那个孩子被那亲生妈妈找到要把他拉走的时候，就是那一段很撕心裂肺的那个是我孩子那一段，就我就很喜欢，而且我觉得爆发力很好，所以我就是就记住了，你知道吗？ 嗯哼。 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听狗是那个剧的话，是可以去第一期听一下拐卖那一段吧。那一段我觉得这是表现 的好找，那一段你说的那一段处理在一个电视里的远远的背景声。 哎，不是，但其实它就算是很远的话，反正是我从我制作来说，对，我因为我是听了干音的，我也是知道你这个角色最终是怎么出来的，所以我就是记住了嘛。然后后面其实你也帮我录过其他角色，可能是因为有前面的合作基础吧。我在橙子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很想找一个就是自己合作的比较舒服，同时呢我觉得这个角色它的亮点会稍微多一点，知道吗？就是，然后所以我是第一个，就是其实选角我都是第一个去问的，就是去问哎你对这个角色感不感兴趣。而且我也跟你说过，就是他的声线其实要稍微年轻一点，但是呢我不太希望太往少女方向去靠去凹那个感觉。 对，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就是，对对对，其实我那时候听了你的概音，我就觉得你给我呈现出来感觉是对的，就是说白了，要在你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表演出来是最自然的。然后我就是也是定了嘛， 就大家的创作理念都很像。 对。哎，其实我说一个比较偏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其实对你们做 CV 来说，就是说配音演员来说，其实你们大多数接触到的角色，就是还是要根据剧组找到你们了，你们可能还有接触，有机会去接触这个本子啊，接触这个角色。其实你们自己可选择不太多吧，就是 对， 可以这么说嘛。就 是 也只能是他找上你了之后，你从中去挑选。然后当然是除非你自己去做策划的，或是你自己做这个剧，你可能就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不然的话，其实更多还是被动的去接受，就是剧组给你的角色，然后无论是演小的角色、大的角色，但是可能是就算基于这一点吧，我觉得你给我感觉就是我无论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都能给我完成的很好，就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你知道吗？ 就整我很放心是吧？ 对对对，因为陈的这个角色戏份很重，就是他基本也算是主义之一了。 快乐， 就是 对 对对对。 虽然之前合作的是周嫂子，但是接下来找了方程子，谁能想到呢？这两个角色跨度这么大。 哎，其实你还帮我录过一个是长夏那一个梦遗。 你别把我气死，你那个角色让我录上海话学了那么多遍，最后录了一遍普通话带一点上海口音就完了，我至少给你录了五遍，我那个漂亮泳裤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深 PTSD。 我跟你说，我 知道，就那个 你们知道吗？就那个剧 那个 梦遗，就是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设定，就是它又像个就是上海人，然后又要说上海话，然后他又很喜欢年轻小帅哥，就哦哟漂亮泳裤怎么的呀，就是那种的小胡子，就是当时我学这个上海话学的我头都要秃了。 是啊，就但是因为基于这个你还愿意接我的剧，好感谢。 差点拉黑你，差一点，还好没有拉黑。 其实梦里好像在后面一点，是吧？ 对，应该是先接的虫子，后面才是那个残下的梦遗。 是的是的。然后我说一下龙思琪吧。龙思琪的话，其实可能那时候我比较想找一些新鲜的声音，新鲜对吧？新的声音，就是不是自己合作过的。然后温馨大概是我在微博首页有刷到一个视频剪辑，就是有一些类似于把几个明星混在一起剪一些剧情片段的那种。他那时候就是在那个翻配的视频里面录了一个刘昊然的一个角色的干音，就是那个角色。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他很贴脸，第一个的话就怎么说，就是我心目中我觉得就是他就是那种 BG 剧的男主的音色。 了解， 因为我做 BG 剧很少，言情就 是龙思琪的设定是吗？学霸小帅哥。 对对对对，但是呢，对，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跟他合作过，我自己私下找了他一些视频的翻配吧，然后呢也收藏了一些，就是自己，对对，多了解。因为我自己其实有看到一些听众说，哎，这个角色其实不太像，就是那个初中生怎么怎么样子的， 就是我本身在定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不想把他录得太年轻，太像初中生，因为他就是他要有那种早熟，对，他要早熟的高冷男神，然后跟他那个土豪老爸龙铁军那个反差才会更大， 形成鲜明对比。 是的，是的，然后就反而就是那时候定了声线，但他的那个干音的话，就是前面有找状态的时候也是有调了一段时间，到后面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但那因为他那个角色其实不太好，不太好录，怎么说呢？他的情绪波动太少了，他的角色基本就是还挺一板一眼的，因为给他 都是小劲儿，全都是一些很小的劲儿。 是的，是的，但其实我觉得他有几场戏是有拿捏到那个感觉了，就比如是说他去那个方圆家里吃饭的那一段 啊， 他通过那一个停车就立马跟他 在楼下， 哎， 那场戏 很有趣。对对对， 嗯， 是的，是的，他立马那个是感觉就知道了，然后呢就想回去嘛，最后不是还被拉进去吃饭啊，怎么都要的回去， 对对对对对， 然后教训他爸爸那场，哎，我那场我还觉得挺好的。然后其实在合作过程中，我觉得整个沟通也很愉快吧，就是他是属于一种交流很及时，然后给他沟通很多东西就是都很 顺利，是吗？ 是的，是的，其实今天他没来挺可惜的，不然的话也安排一下你 的 戏份。 本来其实温西来的话，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也当一个嘉宾，我就不用在这儿叭叭叭叭叭，我可以在那儿等着别人 cue 我，然后非常温柔的说啊，对，是我。结果没有想到我今天嗨了全场。 是的，是的，那时候是因为温西担心不 来 上，对，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搞，就觉得啊，陈子，咱们要不你来主持吧？ 那我就解放我的天性呗。对，但其实今天主持也很快乐。啊，还有问题哈，我们这个有个同学发现前三期用了同一位歌手的歌做异地，这个选曲是你有一些偏好吗？有这种这个背后的故事吗？ 可能前期是有一个偏好吧，就是那时候我做爸爸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就很喜欢听那个王博文的歌，就很喜欢听那个歌手的歌，然后呢，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收藏歌曲或者是那种 BGM 的习惯，就反正万一做剧的时候用上呢，然后那时候在选曲的时候在自己歌单里面找了一下，就觉得很合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爸爸这个故这个剧吧，它虽然中途很跳脱，很开心，但其实在每一期的那个剧情结尾，我跟编剧定的时候都是有一点点，要不有点小思考啊， 小深沉， 有点悲伤，对，就刚好跟他的歌声就挺契合的。就是然后进了 那种有味道的男人那种是吧？ 就是刚好卡到了吧，就觉得放在节目结尾就挺合适的，然后就用上了第一首。然后第二期跟第三期都是出了 demo 之后，然后呢我又懒得去额外找，我就去他的那个 所以跟蓝也有关系哈， 在他的那个歌曲里面去找有哪一首是适合的，然后就 就正好都能找到。 对对，但其实为了选歌，我基本把他全部的歌都听过了。 对， 就是， 我们策划小姐姐又认真又勤奋又懒，就是你不知道该夸他勤奋还是说他懒。对，但总之我们最后这个歌曲选的都很好啊，把我们这个剧情的那种情绪继续往下延续了。 这还好，其实第四期我用来也是他的歌，一开始我是选了一首，但是呢第四期结尾吧，就是完结那段，大家听了觉得就挺开心的，就他的歌是有点悲伤的气质，对，就不太合适，那首歌我就放弃了，然后就用了那个后期大大，就是选了一首比较甜一点的，就一听就很想谈恋爱， 装深沉了三期，最后终于两个老男人放飞自我了，是吧？是这种感觉。 对了对了，就甜一点嘛，咱们都结局了， 快乐一点， 不要搞一些伤心的歌。对，还有 原来是这样，没有想到背后还真有故事。 是的，是的，哎，其实这里我要说一下，就老爷子这个角色，那时候我也卡了一段时间，就是最后定了五谷悠悠，还要 感谢，找五谷简直太合适了，他这就是他。 感谢芥末老师。因为那时候我是说白了那个角色 推荐的五谷是吗？ 难录。怎么说呢？不是，是我约的他。 但是通过芥末就是帮我测，就是跟同事嘛。对， 他们太熟了，你让芥末去催他，肯定比你自己催他要快多了。 是的，然后在吹印的时候，我让芥末老师帮我，哎，你就在跑里面的时候提醒一下，怎么样子。 这你要多感谢芥末老师。 是的，就大概就这些了吧。 嗯，就其实那个爷爷也是让大家都很印象深刻。我记得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写我们最后一期的那个剧评。不得不没有办法绕开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这个龙爷爷，不是龙爷，是龙爷爷哈，就录的确实是好，那种时聪明时迷糊的劲儿，还有那个什么，哎，他那个话叫什么，打什么奸夫， 打奸夫 太好玩了，对，那个嘴巴口腔的状态都特别好， 心你知道吗， 对， 我就觉得就是后面的一个奥斯卡要给他那种感觉，就超开心。 是的，就是 有 扫地僧的感觉。 是的。嗯，后面我多说一丢丢吧，就是就分享一下，如果是做策划或者是做导演的话，就是有什么小的技巧啊、窍门的。其实对我来说的话，我自己是会有一个收藏记录的习惯。就是有平时无论是刷微博呀或者是看一些听剧啊怎么样子，就是会做一个小本本，但是当然了也要保持就是听剧的新鲜感嘛，就是你要时时听一些最新出的剧啊，有什么好的剧都要去学习一下。其实在做策划的时候，前期的选角吧就很像那种大数据的筛选，就是圈子里面有好多好多 CV，就是你这两个角色其实对于出彩或者是戏份比较多，大家比较重视，就是一些主意或是几个重要协议，那么多人你到底要选哪个，或者是你要记一些就是对方可能对某个类型的偏好，或者是哪些类型是不接的，其实你看芥末老师我约到就是我记住他是想要接受的， 想接受， 对，想接受，然后我就去那个去问了，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 CV 他可能对接心的尺度啊这些可能会有一些要求，也就自己实下记录一下，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说很规范的，反正你自己看得懂就好了，就是 对，主要是你自己能记住关键的点， 是啊，或是你比如听歌听剧有一些片段就是你很喜欢，或是某些后期的设计啊，或是你喜欢的某一个配角啊，就是你很喜欢的你都可以记下来，就这个东西不会很花费时间，但一旦你记得多了之后你就等你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是能解决很多问题，就比如说平时做剧有时候像版本啊或是病人其实很卡的，就是你要立马从你脑子里想到很合适的， 你可以翻你的小本本了是吗， 就用上了，对，因为它 是 很现成的， 这是一种厚积薄发，大家学起来敲黑板就是平时没事就记一点，到关键的时候拿出来全都有用。 是啊，可能这个就是算是自己做剧的时候一点小的心得吧，但又本身觉得做剧它就是一个需要很认真对待的事情，就是就像你做策划来说，你一个人要把十来二十个人凑在一起，就是大家很相信你才要接你的剧，然后你就是无论是编剧帮你写本子还是 CV 花这种平时很多 CV 都是零成交印的，就做后期也得就是花自己额外的时间去做后期，就是如果你不坚定你自己的想法，你可能做了一半会觉得啊好难啊，脱衣好难啊，或是遇到很多问题很难，退缩了，就可能这个剧就难产了，就大家就说就坑了怎么样子，就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责任心吧，而且这个事情本身我也是很认真对待的，我的观点是 就是我们这么喜欢的一个剧那要是坑了可太伤心了，幸好我们安全全顺顺利利的把它做完了，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剧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大家特别有向心力，就都是互相配合，然后有什么想法就互相交流，然后心往一处使，然后没事还来惦记着来问问这个剧怎么样啦，就是感觉 这个 剧 真的很开心， 对，非常记在心里的一个剧， 对，大概就这么多。 好，那大家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哈，就说我们现在这部剧这么欢乐，然后两个主义老师对这个角色把握也都特别好，然后大家就想问说，我们的浪浪下一部剧还是这种欢乐的风格吗？还是说你又要变换一种别的风格了呢？ 啊，其实我自己做剧是很喜欢尝试不同的故事类型，就不会仅限于说啊，只做一个欢快一点的搞笑剧啊，怎么样子？ 其实我喜欢不同的故事吧。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故事打动我，我就不会仅限于是什么类型。我前段时间有发了一个动态，我其实在把爸爸完结之后，我接了两个老剧啊。 什么戏吗？ 不是，接盘了两个老剧，不是我自己策划的，是一个剧组可能卡了，没有进度，然后我就慢慢接 下 了。 了解。 对，有一部是比较欢脱的，故事类型也有一点点像是爸爸吧，但是就那个二次方，就是那个包龙珠老师那个二次方那个剧。 哇，老剧都做起来不容易的。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剧的话，就是，就是那个临时工，就是他后期的一部《半自怜》，那两个剧就都挺难的，觉得都挺难的。 加油， 那个剧稍微冷了一点，对。但其实我昨天， 那个剧找我。 我昨天刚定了角色。 啊。 那又可以说， 跟男友老师又有关系了。 哎，我又就业了。 是的，是的， 可以再就业，老男人再就业。 选角的时候，就是最终，我还是用我们男友老师，感谢信任。对，半自怜那个剧有他就是帮忙，因为那个剧，原的两个主义基本都是不录了，就是只能是换人吧。就是 一般老剧都会有这种可能，太久了以后大家人都凑不齐了，只能说重新组建班底，然后半路再出发，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是的，是的。但因为那两个故事我也是很喜欢吧，就觉得做自己喜欢的剧还是比较有动力。所以就可能接下来的经历吧会在那两个故事里面。但我自己本身手上也是有一些剧。大概 加油加油。对，这个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希望浪浪坚持住哈。那其实大家也知道。一部剧从创意出来到完结其实也是挺艰难的一个过程，咱们这个剧我觉得已经很顺利了，但是转眼也是过去了好几年，有三年了吧，对不对？然后那我们就肯定有 四年了， 是吗？对，好像差不多2019年，是不是 19年？ 对对对，19年，现在23年，确实是。对，然后快4年，那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说有一些困难的时刻，然后有让你特别难忘或者是很暖心又觉得你要坚持下去的时候吗？ 我想一下，其实这个剧在前期的剧本阶段还是挺顺利的，然后呢第一期跟第二期呢，就是因为两个后面就没有记住了。对，就是我这个剧就是属于发多少期就用多少后期，它的难点可能就是一些后期风格的把控吧。如果是说卡的比较难的，可能就是第三期，大概也应该知道第三期就是，间隔时间比较长。那一段也是我很煎熬的一段时间吧，就是因为原本我是定了后期的，但因为那时候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期那边就是三次元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本身等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又不想放弃，就是当他那边又没有腾出时间，所以就是属于跟对方沟通过程中，到底是要换人呢，还是继续做呢？就是沟通磨合了很久。然后那因为等了太久了，就是对剧组也很不好意思，因为中途有看到就是有大家会无论是微博问剧组 在等这个剧， 对对对，就大家在群里问啊，然后我就是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想要就是为了这个剧顺利发出来就换了后期。 有时候确实，对，有时候确实 是还是需要下这个决定。然后换了后期之后，我找了一个是我三次元的朋友，他说他想要试一下后期，其实他是没有怎么做过后期的。 我听起来仿佛像个新手，结果上去以后就做成了个老手。 就是他有点点想拿我这个剧做一下练手，同时那时候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可恶，稍微有点凡尔赛吧。 拿这个去作为练手，结果我们听到的这个成品啊，整个就是一个就好好的成品。 哎，也没有，你听我说啊，那时候我是找了一个周末找他出来约饭，然后就一起吃烤肉。吃烤肉的过程中，我就跟他，哎呀，就是跟他啊，说我这个字有点难搞啊，然后就慢慢踩，然后他就说可以，我帮你做。 还有这 他也很认真负责，对对对，然后帮我做，但因为做出来之后吧，就是我觉得不太好，可以说吗？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完善的，然后呢，我就是跟他反， 对， 算是我把他给反跑了。我把他反到第二次的时候，他说要不我就不继续了吧，你找找别人。但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他，第一方面是他第一次最后期，另外的话我那时候也有点焦急，就是觉得耽搁学 太久， 想要做好一点，就改了挺多的配乐那个东西，我也就是发了一些给他，他也要找很多，就是修改工程太大了，最后他就是把工程给我了。其实我那时候还想再约一次饭，就看能不能把人留住，你知道吗？就是他婉拒了我。 你约饭主要就是为了把人留住。 好有功利性的饭。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浪浪的饭不能随便吃，是有代价的。 当然这个事情是没有影响我们感情的，私交还是很好，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尽力了吧。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就这个档口那个原先那个后期就回来了，但是因为我原本想要把那个、 哦、 把那个我那个朋友的后期工程给他、但因为他们宿主不一样，而且可能很多东西修改下来还不如重新做、 因为不同的后期他们可能用的软件版本啊，就是各种的音轨那些东西插件都是不一定能相通的，不是说这个做好的工程拿给另外一个人他就接着做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可能又 是 一个折腾的过程 是吧？ 是，然后就是原后期回来之后吧，就是中途又等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我也不想再额外找其他人，就换人也试过了嘛，然后他那边也给我一把后期工程， 就也不算特别理想吧，就是也是需要改、但因为他修改的工程也挺大的，所以那时候我遇到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我手上拿的两个工程，因为原后期他可能拖我太长时间，他很抱歉，他就是很想，帮我把这个剧做下去，就是说我无论做什么决定，对他都可以，但我也很头疼，就是我不知道找谁去修改，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要让他们继续去弄的话，可能也挺难的。然后呢，这个剧呢，它也不是说 demo，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发。但是呢他就是 还差更好呗， 最后的打磨、 还 差最后一步临门一脚、就可以了。那时候我跟男友聊过， 对，因为我手上起码拿了改了七八版的 demo 吧，就是他也听了好几个版本，他说其实是好像差不多可以发了，但是我说还是不太行，因为这个效果在我心里是清楚的，我觉得我已经等了这么久、我也努力了这么久，我么久 对，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嘛，就不想拿出一个没有让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出来，可以理解你这个想法的， 主要也怕让大家失望呀。 那最后呢，那后来怎么办呢？ 就反正就不想放弃，我又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说不找别人重新做了，我就找一个熟练一点的后期，我把工程给他，然后他帮我改好。因为那时候我大概问了身边有七八个后期吧，其实我做剧也 不是所有 后期 都会愿意做这个接盘改后期这件事的，因为也很难，大家的思路不一样什么的。 是的，因为有一些是没有档期，本身就很忙，有一些是不太喜欢改编工程，就我其实我当时是有一点点绝望，你知道吗？就是我后面想着 这么波折， 就那就花点钱吧，就是花点钱找一个就是类似于去做商剧的后期，反正就是拿钱办事那种，就给修改费嘛。对对对，反正就是我给你钱，你帮我去改，要是给不了大钱了、就是几百块钱还是可以的。你帮我改个工程、改好了咱们就发，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就是很机缘巧合吧，就是我跟静然是有合作过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去问他，其实静然那个我去有之前爸爸第四期我问过他后期，那时候没有约上，但那时候我再去问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凌晨一点多了吧， 你记得好清楚啊！ 我那天， 对，因为我做剧大概就这个时间段，我给他一个 QQ 留言，就我写的挺长的，就是类似把我目前这个剧的一个情况 状态啊， 而且我 情况啊都跟他说了。 对对对，就是大概跟他说了，就是说完之后我立马关了那个信息窗，我就因为那个真的被拒绝太多了，你知道吗？ 不敢看了。 就是对，我立马有点 PTSD 了，我就不敢看，我就立马又怕被拒绝，我就关掉了，然后赶紧去睡，然后睡了。第二天起来，他又给我回复说，他刚好有一个剧，就因为疫情嘛，就是彭路那边的时间就是干疫苗给到他，他有大概空出了， 然后他有 半个多月将近一个月的档期， 哇，太好了。 对，他说他忙完手上的一点收尾。就可以帮我做，但是没有办法立马做。我说当然可以啊，我快感动哭了，我跟你说 太不容易了。 我那时候感觉就有人拉我一把吧，然后我就给他发了那个文件跟工程，当然他也很信守承诺给我做了修改，然后大家中途也会有一些因为宿主啊音效啊这种东西去调整，但我也因为他其实不收我钱啊，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也希望能减轻他的工作量吧，就是他 大家互相体谅了。 第一版出来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剧是有希望了我心里是知道 了，整个的调子方向什么的都对了。 对，因为中途其实原本的 demo 的整个风格是对的，它其实很多时候一些转场啊衔接啊、就是、 小的细节 滑，你知道吗，就大家听的时候可能会被某一个片段会被卡住了，就是我让他去做的就是把这个剧整体给连起来， 就是 整体很得福。是的是的，就很丝滑很得福。 了解了。 然后就赶了两轮吧，就最终拍板就发剧了，就是大家目前收到的那个，就是晚上听到那个第三期。对，就可能就这个阶段稍微困难一点，但因为都 是 第四期吧，我吃了教训的我第四期就是立马把它拆了上下，然后呢就是那时候不是有在微博找过后期吗，然后那时候是去找麦吉，麦吉也是刚好是有一个假期吧，他是 对，就是我们现在四代的菩萨 对对，反正就是他是狗生的后期我都是杀手然后就 他当时是对，是大概是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是浪浪来问我能不能帮忙做一下第四期嘛，然后那会儿大概是有一点时间，然后就然后之前也合作过，觉得审美上什么的都挺还比较契合，然后接了，然后看了一下第四期的剧本有15000多字、 哦、 然后我当时就是两眼一黑 一万五千多字好恐怖。 后来我就说对，然后就切了两半，然后当时正好来的星期我差不多是因为当那两周大概是时间比较自由，我就大概两个星期把上半期做完，后半期找了别的另外一位后期来做。 这样的话这个大家的精力都好分配一些。 对对， 是的是的，因为剧本太长了的话就后期他制作过程也会很累。 你们一般来说看到15000字的那个剧本的时候你大概的预估这个剧要多长，一个小时吗？ 一个多小时吧。 对，60分钟以上，可能65左右吧。 那确实要看上下期了。 是呀，但因为那时候我在跟编剧商量剧本的时候吧，就不太想再搞第五期了，就想要第四期就做这个故事收尾。其实那时候我有点纠结，就是因为我在剧本后面的时候也做了一点删改，就是把那个剧情尽量浓缩上去。就是 多则生变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到进行到第四期的阶段的话，再加一期就有点拖了， 就加了一期又好像稍微有点累赘，所以分个上下期然后一起发其实挺好 的。是的， 是的，就听众听起来又感觉大放送，但是呢又没有那么累。 是的是的，但因为那时候两个后期同时开工嘛，就他们一些音效统一啊，还有一些就是东西就是还需要他们去做那种调整配合，大家都很 nice， 酷酷也超级 nice， 感谢各位菩萨才让我们这个剧能够顺利生产完毕。 我这里多说一句啊， 就是、因为这个剧前面大家也说了，就是那个编剧啊剧本都挺重要的，但因为今天 FT 那个编剧没有来， 编剧老师今天时间不行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剧的话没有他这个故事，没有他这个本质，就是也没有我们后面的， 肯定我们对，肯定我们首先是由于阿T仔大大写了这么一个暖心又很可爱的文，然后呢又是编剧大大把它改成了这样一个特别轻松的特别生活化的轻喜剧，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去有所建造。我们刚才聊也是说我们 CV 能发挥也都是在这么一个剧本的基础上， 是的， 所以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很重要。 因为剧组大家也知道，其实到第四期剧本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在 demo 阶段才，后面我不是加了个什么彩蛋啊，然后加了什么弹幕啊什么，而且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 FT 的剧本，这些就是都是我跟编剧那边商量，就他那边主写，我那边去配合去做修改，最后定下来的，就也不是我一个人啊，就是一定是需要他的帮忙，然后最终才能把这个东西完美呈现出来。而且就是在后面作者那一块也说了，就是这个帮忙设计啊，当然我是有给了一些小点子，但是也得要编剧那边去帮我实现。 对，这肯定是你的创意加他的才华发挥， 还是要他帮我实现。 好的，哇塞，就听着感觉果然一个剧能够顺利的完结是哪一环都不可缺少的，真的太不容易了。那我们既然我们后期大大也已经开麦了，要不要让后期大大稍微聊两句？ 可以啊，让酷酷可以吗？我先下圈酷酷上来聊一下吧。 好的好的。 Hello Hello， 酷酷在吗？ Hello， 我在，现在上。 酷酷来了，酷酷来了。 啊，好的啊，可能我这边稍微有点延迟。 看到了，看到了。 好的好的，能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可以。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都特别想去了解说，首先要表白画手大大，真是太厉害了。说龙铁军这种流氓大佬的气质完全流露的出来，从我们这个海报封面上还有一点该死的帅气，然后又同时想表白一下后期，非常的让这个剧有画面感有生活感然后有层次感，所以想问我们制作组的这个有才华的 staff 啊，今天我们的酷酷和麦吉两位代表，怎么把这种平淡的日常生活剧这个那种做的又有趣哎又生活，就能把他们结合的又很美然后又很生活很可爱的。 我觉得就是他 我先来吧。 你先来。 好我先来。我觉得就是其实做后期的话，平淡的本是更需要，就是更害怕他做的，就是温馨一点的本是更害怕他做平淡的，所以也是很感谢剧本的一个本身它就有一些很有趣的点，然后再加上一些更好的一些可爱的音效卡住它，那个就会更有一点那种可爱的效果，整个剧本也很有创新度，这剧本是一个很关键的。然后层次感的话，很感谢，就是在这里很感谢策划老师也给我反了一些，在之前的一些转场里面我还是有的地方铺得太满了，然后也是策划老师这边给我说，就是慢慢的过渡一下，我也修改了很多。我做后期的时间不是很长，然后也不是很成熟，也感谢策划老师还有大家的包容，就是每一个原本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就是这些。 好，那麦吉呢？ 我当时是我做了第四期的上半期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剧它其实它虽然是比较贴近生活的那种，但是它剧情上其实并不是很平淡的，我感觉整个听下来笑点还挺密集的。 是的， 尤其是龙铁军他这个人设就是有点土里土气的那种暴发户嘛，然后他就是这种土大款的气质就放在那儿，就是一个挺有喜感的一个事情。 然后就是当时，而且当时就是剧本里面也有挺多的细节来突出这个特征，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是龙铁军跟方圆在饭店吃饭嘛，然后他接到一个电话，他接到方程子的电话，然后编剧在旁边标注说这个手机铃声是一个比较土的手机铃声，我当时 在选民族风还是什么，是不是？ 对，但是当时好像也没有找特别土的，因为是想要跟其他的，就是不想造成太突出嘛。 还是不要选什么老司机带带我了，就是这个就太土了， 那个过分了，那个。 是的，然后 还是我更土一些。嗯，你说。 觉得他就是这种，他这个人设就是一下子就变得很鲜明。就是这种手机铃声都、手机铃声中都透露着土气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剧本里也有很多那种 CV 的语气提示嘛，我觉得它就是不光是给 CV 的一个帮助， 对你也很有用， 对对，去理解角色，然后我作为后期也是能更直观的去了解他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比方说龙铁军看下来就是让我觉得他反应很大，他就是经常会有一惊一乍的那种反应，然后特别有活力， 所以你给他的音效是不是也都会更活泼一点？ 哦，对对，包括他的动作啊什么的就会 更大一点， 夸张一些。 哦， 然后方圆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内敛，然后比较闷骚的那种性格， 嗯， 之间是有那种反差感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反差感会让剧情不会那么的平，然后、而且我在做后期的过程中也会觉得很有代入感，就是他们这种冲突的感觉会给我很多的想法，就是有很多的启发。 哎，我很好奇啊，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龙铁军的时候我也已经很有那个画面感了，但方圆那种小闷骚，但是其实他自己的很多小劲儿也很好玩，很多那种哼或者是说什么的那种的，你怎么用后期去展现呢？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属于他是那种比较内敛，但是他跟龙铁军在一起，龙铁军经常会做出一些让他觉得惊奇或者说是让他看不惯的事情，但是 又羞耻又快乐， 对对对，然后他又没有就是那种无可奈何的那种无奈感，但是又有点宠溺的那种感觉， 哦，这个反差和 CP 感就出来了。 对对，还有我记得我做的那半期他是龙铁军带方圆回家嘛，路上的时候看到那个路边上路灯很好看，然后龙铁军说这27000一个，就是方圆他就震惊了，然后我当时配了一个那种金钱落在了地上的那种音效，就是会有那种震惊 土豪感一下就出来了。可以，好，你让你这样一说，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啊，那个后期他们能够，我感觉他们像造梦者，就是能够把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变得具象化。就如果没有这些很小很小的，但是每一个都很关键的音效，这个广播剧它的画面感或者是那种好玩的那个风格，有时候就也没有办法那么好的体现出来。酷酷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还要补充一些吗？ 没了没了没了。 感觉到了你稍微有一点社恐。好的好的，那辛苦两位。刚才呢就是其实我们也表白了画手大大，但是由于他可能没有这个上麦的条件，所以他可能就是在我们底下默默的黑听，然后让我们也一起感谢一下他。对，就是刚才是芥末老师还是南佑老师还夸了这个海报来着， 我说的 嗯，特别好看。我怕当时这个我们的画手大大不在，所以一定要 cue 他们再说一遍。所以辛苦各位 staff 哈，让我们这个整个剧整个的基调都特别的统一，特别的好。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迎来了这个采访阿 T 仔大大的这个环节了。阿 T 仔大大，我看已经在底下。哎， 阿 T 仔大大 可以上来了， 点一下三号麦。对，好，再次辛苦酷酷和麦吉两位。 哦，稍等等。 好的，那稍等。 我看刚才有人说主持人笑声太过奔放，爱了爱了。 夸你呢。 好的，就当夸我了。 嗯。 诶，怎么样，能点上吗？ 好， 你这边有收到啊？来了。 哎，不是来的是浪浪。 对，那个 咋回事？ 他要稍等一下。 啊，好的，我们来聊个五毛钱的。 聊吧。 来了。 哎，来了。 嗯， 我这五毛钱还没花出去呢。 哎，怎么那个，要不浪浪你先下一下。 好的。 嗯，那个阿T仔，你再申请一下。 对，我们再重新申请一下。 哎，我怎么报不上来他呀？ 嗯，你不能同意吗？ 我同意了， 申请通过， 但是他跟我这个提示我什么等待豆粉上麦。嗯， 或者我们换一个那个四号连麦试试呢？ 连线失败了。 哎，怎么回事？卡了吗？ 卡了。 那要不然这样，我们这边先进入一个啪戏环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大大可以再试一试。 嗯， 我觉得。 然后，试的过程中，你这边要是看到有什么申请连麦，你就再点点，然后我们等第一段试完了以后，看看是不是可以成功上麦，然后我们继续，怎么样？ 那作者先取消吧。 可以。 或你们再试两次。 哎，上来了。 哎啊，成功了！好的。啊、哦，太好了。 不好意思。然后 没关系，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因为刚才是那个，刚才是那个网络的问题， 嗯， 就然后我女儿又突然醒了，所以我就推迟了一下， 哦、 不好意思。然后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然后就回来了。好，然后 好的， 大家好。 哇，我们的这个所有人的亲妈阿T仔在这里， 亲妈来了， 对， 对， 就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开心吗？怎么样？今天听我们这个大家这么多发言，是什么样的感受？先问问你。 就特别开心，因为对我来说，这部作品它其实是好像是我前半生的作品，然后我现在已经进入我的后半生了。 什么？ 然后 这就前半生了？ 对，因为就是这部作品写完之后，后来又接着又写了一个，然后之后就跑去结婚生孩子，然后三次元产那个。 哦，就进入了人生的下一阶段。 对，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是没想到就还有 突然发现以前生的崽儿，自己又产的崽儿。 对，然后就说哇，这人还有人惦记， 那可不是一般的惦记呢。 对，后来我发现就是爸爸和爸爸惦记的人还挺多的，然后这个文就是感觉。我作为一个，其实我年纪应该是你们所有人里最大的，然后我三十好几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我 没事，我也三十好几了， 我也三十好几了。 我今年本命年， 大龄剧组 啊，好的，行，不跟你们争了。 我听出来了，我听背景音乐，然后听出来了什么嘎嘎的歌、西施男孩的歌，还是那个 你别笑死我， 后继男孩的歌， 音乐暴露年龄。 不是，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年代的，咱们是同龄人。 我 好意思 觉得违和，让你说了我才发现这件事。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部作品，在我回过味来之后，发现这部作品可能是我在年轻人中间大家知道的最多的作品了。然后，哎，然后就浪浪来说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一开始的时候，我最高兴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剧是我从头到尾跟到尾，真的就是感觉还比较顺利的一个，就是我所有幸被改编成广播剧的文里面，就是我自己能够从头看到尾它。虽然四年多了，然后它终于 但它一直在 做出来， 往下做， 它一直在做。 然后我就觉得好不容易，但是我又使不上劲儿，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剧最大的贡献就是大概我写了个小说吧，然后反正我觉得我能献出的就是你们随便搞，就是按照你们喜欢的去吧，大概就是这样。因为就是其他的被改编的基本上就是半途就没了，然后包括我自己很熟的一个就是搞这个就是这个叫网配对吧，就是网配， 对对对，网配 就是配就是做广播剧的那个朋友，然后他来做我的文他都没有网 配，也没办法。 对 因为网配生活中有太多的困难和这个，刚才我们听浪浪也知道，就第三期，就光第三期就这么艰辛的这么多波折，所以说做网配长剧就是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哎，所以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其实我是做好了就是又断掉的准备，但是由于我当时不太懂就是版权什么问题，结果这个剧就很尴尬，造成了两方都在做，然后我觉得好浪费资源，结果就是这边浪浪这边把它做完了，然后我也觉得很感激。包括今天晚上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都很感激，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我觉得大家 第一次体验是吧，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对，就又很新奇。本来刚才不是说不熬夜嘛，然后我就是10点钟睡觉的，但是本来10点钟睡觉的，然后我觉得好开心，然后听你们聊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搞到现在可能待会儿也睡不着了。 这个是难得的团建，我们这个是大龄剧组团建。 大龄剧组团建。 难得一次也没关系了，偶尔一次快乐一下。 就是反正还是很谢谢大家，我刚刚看了后期然后还有各位配音老师都非常 感谢，大家都是希望一处使的。哎，那我来问一下这个。 对对对， 作者大大的问题，我来行使一下我这个主持人的 主持 遗忘许久哈。然后大家想问作者大大说，第一个就是剧里龙思琪喜欢方橙子，但橙子应该还没这个想法，不知道最后两人能不能走到一起，好像目前是一个开放式的哈。然后还有完结期是我们先问这个吧，然后下一个再等会儿问。 就是从当时在那个长配，就是那个时候长配还是个论坛吧，连载的时候就有人问，然后我当时的回答，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境跟现在心境是一样的，就是毕竟我这么大年纪了，从小就是看少女漫画长大的，然后还经历过那种青春小说，不知道听众里面哪些人还记得那种带着颜文字的青春小说。就是 时代的眼泪。 对，然后当时我写这个剧的时候我就想本来他俩就是重要的配角嘛，就是我就是走着那个少女漫画的路子和我们那个言文字小说来的，但你说他们俩得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结果呀。但是其实感觉大家会觉得他们在这种 CP 大家会很吃这种 CP 是吧，但是就是我没有想过他们后面会怎么样。但是后来问的人多了，然后我也想了一下，但是我是不会写了，我觉得我写出来可能会被骂。 没事，你就说说你的想法就好了。 就当时我觉得他们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很对，就是方橙子她是没有开情窍的。 对、 就是、 我也觉得她没开窍呢， 她就是个傻姑娘，然后就 对，你跟我想的一样 啊。对，然后就然后可能就但是龙思琪她是 早熟嘛。 哎，对，他就一眼就看中了的，然后这个肯定就是一个腹黑狐狸养傻兔 的 这个 美少女。 对，然后但是这个美少女她也不是个好善良的兔子呀，她还是会咬人的那种。 对， 然后 那可不是傻白甜呢。 对，在 我 脑子里 不会吃亏的。 那是的， 对， 对 就绝不吃亏的。就是我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他俩要好吧，也得30大好几，然后呢，橙子吧得。阅尽千帆啊！ 对，我也是 阅尽千帆，蓦然回首，哎，哥你还不错。 对，我跟亲妈想的一样，我好 快。但是你知道吗？你这样写出来得被抽，你知道吗？对，后来 我当时想就是，我说怎么这也得让我们橙子不能第一个就跟龙思琪谈恋爱就锁定了，那也太亏了，一定要让橙子多谈几个恋爱，谈一堆大帅哥、小帅哥、老帅哥都谈差不多了，觉得哎。谈恋爱没意思，然后等回头可能看， 怎么就窝里还有一个好像还可以凑合凑合先看看吧。 那他其实就是他现在的他一开始的就是他在文里边呈现出来的找对象要求不太高对吧，然后就一直想你是找那些要求不太高的吧，就是长得帅，只是长得帅的，然后或者什么你就经历啊，经历完了你就知道你思琪哥哥有多好了，就是这种。 笑死。对啊，那我觉得我真的是 get 到亲妈那个想的点了，我们这想的是差不多的。一是我自己去配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们也有问我说，哎，那橙子后来他跟龙思琪怎么样，我说首先我只是 CV 了，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说爸爸们在一起了小孩们就在一起，虽然说这是一个很甜的结局，但是我反而希望孩子们他们有未来更多自己的可能性，可以去谈别的人啊，不一定非要就是啊就跟指婚了一样了，就一定要凑成一块俩吉祥物了，对不对？他们俩可以有自己的恋爱嘛，就是但是是否以后就是经历了一圈，可能那就是看橙子和龙思琪长大了以后是否他们两个会重新再不管是作为朋友啊还是死党啊，或者是以后进入下一个更大的人生阶段了，再忽然又觉得哎还可以，这个就是他们以后自己的一个任务的决定了。 啊，对，然后就是橙子他不一定答应龙思琪就挺好的，然后他帮助龙思琪成长呀，就是 可不是呢，那怎么能这么容易就答应呢？ 就你这个男孩子对吧？你也得多经历一点呀，你得多经历一点，不然 就是 这个姑娘就把你骗上了，你也容易受伤的。 说的很对，说的很对，这么看龙思琪还是很纯情的， 他就因为。其实这个小说最开始有的角色是最开始就是因为我写大纲很废，然后我一般是先有人物然后再有情节，这个小说里面最先有的人物是龙铁军，但是大家很喜欢他土大款什么的，但实际上当时设定他是为了另一部主角的另一部的主角，我觉得那个主角他要在这个这个世界里就是这样做下去需要龙铁军这样一个朋友，然后就越想越迷，然后一开始想的时候那个主角反而写到了龙铁军的后面，然后就需要有一个这个猛虎秀蔷薇一样的这个朋友，就需要对 所以龙铁军有后续故事， 他没有后续他没有后续故事，他就是他出现在另外一个， 他拓展了一些世界的边界 对，他拓展了我另外一本小说的边界， 就是可能有联动，有联动， 有联动， okay, 就是我 龙铁军宇宙， 不是老师那篇文，是《锦城浮生记》，就是都是我前半生很认真写的作品， 前半生就听起来感觉像个老人， 不叫前半生，就是可能就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吧，因为那个时候精力很旺盛。为什么我说不要？为什么我现在十点钟就睡觉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熬得太狠了就是我自己写文写开心了，然后一个人在那个书房里面 对创作的时候， 哎对，然后就开心一个人在那傻笑或者是怎么样，就熬得比较离谱。然后后来加上生活工作这些，就觉得哇，这个身体是真的吃不消特别是到了人生的后半生，然后完全。 我感觉作者最多的两个词高频词汇我的前半生我的后半生 就其实就是我很高兴的最重要一个点就是今天这个事情就把我拉到了回到了前半生那个就很很 激情创作的时候， 对，很激情很那个很激情四射的那种青春的年代，对，青春的年代就这个 对，让你一下又感受到了当年那种创作的激情。 是，然后所以就先有了龙铁军这个人，然后才有了他这个儿子。他儿子，我就先说后面那个问题。他说，后面有个问题是问，就是说儿子和女儿的那个性格有没有换过，是不是有个这个问题？ 对， 其实没有换过，然后就没有想过要养的一模一样。其实我觉得养孩子的过程中，孩子跟你不一样是。 很正常， 高概率的事情，对，他跟你可能几乎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想嘛，你不喜欢的你就禁止，那他可能就完全都不跟你一样。他那个徐思琪，不是徐思琪，完了， 怎么回事？ 龙思琪， 我暴露了我女儿的名字，对不起，我女儿，我说顺口了，对不起。然后龙思琪， 龙大家都忘掉，龙思琪， 龙思琪，就是他、他其实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龙思琪他们爷俩，就他爸爸很重要的那个生意伙伴，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小说的主角嘛。因为那两个就是高智商高富高智商高反正就是各方面情商都很高都很厉害的两个人。所以龙思琪他和他应该是从小能够和那样的人接触，所以他可能在对比中就选择了更加理性更加高知更加那个的一点。因为龙铁娟的设定就是学历不高那种嘛，就倾向于这边，所以他爷俩他有另外的有人给他补充，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人给他补充到，他也会选择像那样一个标准去，所以就会大概不会跟他一样。然后那个橙子的性格，刚才你们聊得很到位啊，就是你们说的那样，他可能就是因为方圆的纵容， 因为方圆让孩子有一个那种自由生长的那个感觉，所以方橙子才能出来那么一个很欢脱的很自由的状态。 是就这样子，就是所以你想小朋友的成长就像那个一棵树一样，如果你不去修剪它，它会自由。 是的啊，我脑子里就是一棵树，没有给它拘束一些篱笆呀或者是屋顶啊，所以方橙子就长得非常的自由生长。 然后他爸，因为就是我记得当时小说里可能带过了一点方圆的家庭，就是方圆的家庭应该也是很松弛然后很平和的那种，因为他爸妈好像属于高知那种嘛，我设定的，因为不是高知这种家庭，不是高知或者是高收入家庭也不会纵容孩子去学艺术。然后当时好像是文里是这样写的，就是从龙铁军的角度去看吧。 挺好的，还替我们完整了一下两个人物的家庭背景世界观。 因为我有记得好像第二个问题就是讲龙铁军说你看一下是不是那个龙铁军。 作者大大不要着急，我都还没有 Q 作者大大，快把三个问题自己回答完了。 然后因为我 觉得有点晚，其实大大回答的是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龙思琪的成绩那么好，性格那么好，是有受龙铁军影响吗？然后说两个孩子的性格跟爸爸是完全相反的，有没有考虑过互换？所以他刚才有回答说，其实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那个龙思琪成绩好肯定是随他爸，就龙铁军他是很精明的一个人， 其实龙铁军很聪明的， 他很聪明，他非常聪明，他不聪明也不至于， 他怎么能赚那么多钱呢？ 对，就是这样，而且他很能吃苦啊。然后就一开始好像开篇就说他是就在新疆养地还是怎么的，对，养地还是卖废钢铁， 收废铁， 发财致富的方法，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两样生意哈，就都是挺挣钱，但是特别苦。像你在新疆收废铁，然后或者是还有你到新疆收废铁，那个不是在新疆收，实际上是在跟那几个前苏联的那些国家当时那个。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然后这个是 前苏联乌克兰什么什么， 就是和我们接轨的那个什么斯坦，然后那边 是一些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对，就。我为什么会写文，就是我奇怪的知识受，就有点喜欢去搜传这些， 互相串联就把这个世界给搭起来了，是吧？ 然后还有那个养地，在新疆养地也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就是反反复复的在那儿种麦子，然后烧掉，然后又把那个地养熟了。 所以龙铁军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 然后应该还是工程兵退役吧，就是普通的，应该是军人，所以他其实不算是一个。 铁军爸爸，原来你还有这层背景。 我记得我是这样写的，但是我好久没有翻书了，就会忘，毕竟 都干 了是，对。然后 你既然都讲到龙铁军了，那你要不要再讲讲龙铁军为什么要一个人带他儿子呢？ 对，就是那个第二个问题，因为浪浪一直让我准备那三个问题嘛，我就好认真的在准备。他其实因为我身边能看到的哈，就是我成长经历中能看到的，就是离乡背景出去挣钱的，然后家庭这边就多多少少出点事儿，就是大家我没有把它写出来，但是大家猜的也对，就是龙铁军毕竟是在新疆，就是从他的初期嘛，然后村里老婆孩子，老婆孩子，然后还有老爸，然后留在家里，然后龙铁军常年不在家。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爷爷讲的那个奸夫啊，那个什么的，就算是真的吧，就是不是算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在就是龙爷这个人，他在遭到这种事情之后，他的处理方式其实就是没有让大家会觉得那么太爽，所以我就没有去写。就大家都会觉得啊，奸夫淫妇怎么样？但实际上在实际的生活中， 那个《父母爱情》里面有一个片段， 对， 感觉有点类似于那样。 哎，是，就是真的有了这种事情，你有孩子，然后曾经也一起吃过苦，也不可能做得多么的绝。那么，哦，对了，我想起来，当时的设定就大概是，龙铁娟就觉得， 那个年代啊，什么什么的呀。 就夫妻之间都就这样了就算了，所以才会走了另一条道，就是这种。所以他应该不是什么天生的基佬，就是走了这条道觉得挺好的，然后也没什么牵累，就本来就有钱了嘛，就玩的花了，大概是这样一个设定。 哇哦， 那他因此也能 cue 到就是刚才说那个点，说他们俩为什么就那一晚上就好上了，就其实他又从方圆身上看到了还是一夫一妻那样好好过日子的那个点，也觉得换个性别， 他 get 到了方圆男妈妈的特质， 男妈妈的，对，就是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好的， 也不完全是见色起意，就是还有心灵上的，这个， 还是被他吸引到了。 啊，对，到他自己，他一开始是嫌弃人家年纪大，然后 一直到了嫌弃他年纪大，嫌弃他不洗澡。 嫌弃那个嫌弃方圆年纪大，然后直到他发现方圆跟他是一样， 其实灵魂很相 亲搭档，对，然后他就彻底的再也不说什么年纪大了，就觉得这人吧，就这样 啊，后面可疼了呢，可喜欢了呢。 对， 那 不要 那对那个，那他痴呆的父亲不是还有说他不认识他儿子了吗？这个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只是因为年纪大了，这个 就是阿尔茨海默，海默就是那个就老年痴呆症嘛。那个老年痴呆症，他就是会在大脑中， 对 他不是一下子全忘， 那就没有其他的，明白了，那就是病症让他慢慢的可能 就忘了，然后还被龙思琪威胁嘛，就说我因为他记得孙子，他不记得儿子，属于儿子的那一块他忘掉了，他还把方圆当儿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龙铁军他是一个看上去很粗犷，但是他粗中有细的，所以他才能很细致的、很耐心的去对待他这个失去记忆的老爹。然后，其实你要仔细想一下，自己的父亲失去记忆、忘掉自己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他显得大大咧咧的，然后把自己父亲也照顾得很好。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也不会太在意那些乱七八糟的一笔，毕竟就到他那种段位了，能说他的人也没有几个了，他也不稀得你们怎么样，反正就是只要他愿意， 过得很豁达呗， 就 OK， 就 OK。然后我想表白，就是大家就是之前的配音老师，就是把龙叶的好几段话，就是很人生哲理的那些话都说得很好，然后包括他批评方圆不卖画那段，就很粗糙的什么。 哪有小姐调嫖， 对对，就那个，对，就这是我写的很快乐的台词，然后听到各位配音老师把它表演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要的那个点嘛，就是那个感觉。 我其实很喜欢作者大大，就是表达的很多东西，他们俩在一起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然后也去在乎了自己孩子的意见，不是说我们谈个恋爱啪就在一起了，特别轻易的一个事儿。他会让我很相信他们的决定。 是的，是的， 这就是好作者呀，他的剧情经得起推敲。 对， 谢谢谢谢。然后其实这两个人，就是刚才你们说，我也听到，就是就很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老男人配老男人的这种，但实际上我是成都的，我们这儿是府都。然后就是我身边的也有这样的， 其实还挺多是吧？ 挺多，对，就朋友身边也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狂风浪蝶，然后真的就是突然安静下来，你会发现，好几次峨眉山都是那个人，然后你会发现，岁数大了，就是我反而觉得最美好的爱情可能是夕阳红。 就是你见识过了， 就是、彼此是已经开始那种细水长流的陪伴了。 嗯，对，就是这种，到最后还是得年纪大了之后的才得劲儿。年轻的就是有那种，你是很猛，你是很凶，是很猛，是很不顾一切。但是就有一种。这个花开错了时间的感觉，就是你明明是春天的桃花，你非要在冬天去当凛冽的梅花，那种感觉真的不是个味儿。然后反而是这种，你就是一对老菊花是吧？就开始打霜了。 什么东西？ 我又说了什么烂鬼的东西？然后，就特别美了。就你这个，大家都是经过风雨的。然后这个时候，对，就这样。 好的，不愧是能写出这个龙铁军虎狼之词的作者大大，他刚才那一瞬间让我深深的相信这个作者这个文就是他写的。 我还很庆幸你们没有去看原著，对，我很庆幸，对，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对， 现在马上去补一下课。 不要 拓宽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不要就这个小说当时的背景是好像是尝试着写了一下，哎，我一直觉得文里面如果有性的描写，就是不要过多的，然后但是是推动剧情的是有的，然后后来人告诉我说就，这种就违法，就说，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来一个特别荤的，然后才写了这个文，所以就不适合。当时其实我是对两位 CV 老师。带着愧疚的心情的， 带着愧疚， 我当时想，他们不会让他们去看原文吧？我说看剧本就好了呀。 你自己感受到了一丝羞耻和惊慌吗？ 对，就非常羞耻，非常羞耻，你知道吗？然后就会幻想，就说这俩老师在配音的时候，天，这人是哪儿的？ 他们会把作者想成什么样的人呢？ 对，对对对，然后就想，这作者是个什么人呢？啊，这词儿都想得出来，就这种。 这个你放心啊，我们配剧的时候不会想作者什么人。 他们就只是会挖掘自己的一些新的东西。 啊，刚才芥末大大 配不出来，可能就是我的问题。 啊，对，刚才你们说你们在那个就是配音的时候写人物小传什么的，就我觉得特别准，就都把握的非常的好。 要相信我们 CV 的信念感，这什么词儿都能说得出来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一开始在想是多少看了点是吧？我想哎，反正网上流传的都是删减版，应该看过删减版。后来你们没有看，然后就哎呀，更高一边高兴着，一边庆幸着，然后一边说。就是水准很高，就是这种。 笑死了，我觉得是放下那颗心了，太好了。 哎，对，又放，对对，就放下那颗心了，就是忐忑，然后又有 那种。这音乐配的好合适啊，好适合我们作者大大的。 非常适合我这个年龄。 哎呀， 流氓萨克斯， 太适合了。哎，我还有一个，我们一直在说，就是我们这个剧完结的时候，作者太太也有出场嘛，然后有一段特别可爱的小彩蛋，大家都很喜欢那里。阿提仔大大要不要说一说录这段的感受呢？就带配这个音乐，我们带着这种性感的感觉。 好，就原本我是想维持一个高冷的太太的那个角色，想拒绝掉，然后 我觉得不太可能。 然后但是那天晚上午夜梦回，然后我就回到了我读书的时候去应征广播站对，广播站，对，我们那个年代广播站，对，就去应征广播站。午夜梦回，然后我就梦到了那个老师，说就是我在第一轮的时候就被刷掉了，然后说啊，这个某某不行，他的声音有金属音，然后就把我刷掉了。然后想，哦，那不行，我得答应浪浪，我得去试试，感受一下，就是这种。然后，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但是其实我不太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还把这句话说给浪浪听了的，我说我的声音有金属音哦，然后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去配吗？就是这种。 哎，金属音不是一个很特别的音质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就不太知道，然后。就说 重金属嗓吗？ 就是 我只是喜欢重金属 声音， 就感觉那个声音很有金属质感，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声音吗？一般 就 我们要这么说都觉得声音好听。哎， 可是 我就被刷掉了呀。然后但谢谢你们帮我圆了青春的梦啊，我前半生的遗憾少了一个。 好的，很好。我就感觉我们最后那个彩蛋啊，作者大大亲妈出来的时候，就一下子觉得，哎，这个家庭全了， 家庭全了。哎呦，我刚才你在说全了的时候，我脑袋里过了，难道我是老祖宗？就是那种， 就反正就是感觉，哎，这个全家福终于补上了最后一块。 对对对， 特别可爱。好的，那 作者大大配的那个。词儿的时候投入感情了， 是的是的，绝对的绝对的，我们感受到你丰沛的情感。 感觉每个句尾都带了一个小波浪号。 可能那个波浪号就是海浪吧， 太用力 了。他这可能就是海浪没有出来，他顺便把海浪也捎带上了。 就海浪其实让我配了第二次，然后我知道了，可能是太外放了，就是是不是有点过火，就把我这么多年啊看古代看古偶剧的力都用上去了，就是这个。然后我就很认真的钻研了一下，不要那么浪，你知道吗？然后我发了第二版给他，然后他告诉我他用的还是第一版。嗯， 浪浪来了， 就喜欢这一版， 有话说。 我这个一定要说一下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那个微博有跟那个阿提说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彩蛋，想要你出声啊，来一个，帮忙能不能录一下啊？他一开始是有跟我说什么金属音什么的，其实我那时候我脑子想说，我说我就是需要你很独特的声音在我这个剧里呈现，所以我不会在乎什么什么音色，然后我就需要你原汁原味就好了。其实他给我加了第一版之后吧。我有稍微考虑了一下，我就按照配音的方式，我给他写了一个版本，然后让他去修改。 作者还要反音。 是的，他又帮我录了一遍啊，然后录完之后，我对比看一下，我感觉第一版是最好的，就是他那个感觉找的是最准的，而且就是那个味道出来了，我就是觉得不用太拘泥一些，就是。配音细节这些我觉得就是就可以这么定了，当然是有一丢丢小的细节我还想要去改的，但后面想想还是不要折腾他。我也怕就是万一他反悔了怎么办。 然后后面 就是那我觉得出来的感觉是很好的呀， 那就反正就把我这么多年看连续剧，然后连续剧里面那些什么妈妈桑啊那种的感觉，就全都用到了这几句话上面来。我也尽力了。 刚刚那个话是说我很甲方，确实我在 PR 那个海报的时候也是很甲方。 什么不甲方？ 我们的画师老师吐槽浪浪，但最后结果很好， 就是。反了这里啊，什么参考那里什么参考，他给我回了一句，我说我操，我就你有这么多的反馈意见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啊不、啊、这个意见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 对，马上跪下给您磕个头，您看着来。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说我怕了，我就属于习惯性的啊，我觉得有些问题的，我觉得可以调，但其实最终，到底是不是调这些东西，就是。需要商量的来，如果是改了更好那就改，如果改了觉得也不是很好啊，或者是这个地方没有必要，那我就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后期啊编剧啊海报啊他们都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挺好说话的人，是吧？ 是 我没有信心的，是吧？ 是吧我很好说话的。 对，就是最后你让我录那个爸爸和爸爸那个，然后我就忘了。对，你很好说话，你也没有批评我，很好，谢谢。但是我在这里是想跟你道歉，那段时间三次元工作有点忙，然后就真的就彻底忘了这个事情，不好意思。 哦，没事。其实那一段的话，就是完结报幕那里，就想让大家就是一起报一下那个剧嘛。对，就是想要就是有一个。圆满收尾的感觉吧。 那一段我听了三遍，我确实有点后悔，然后我又觉得我舔着脸，只能道歉。 没事， 以后都会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纪念，你知道吗？都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个时候你羞耻，以后你就会听听觉得嘿嘿嘿，说不定想笑了。